公告，表示根据港澳两地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今日起港澳线班车不再实行实名制购票，同时恢复现场售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而家温度系1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一节华南天气，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西部渐转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1级，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269点，升1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5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32.66，瑞士法郎0.93，加元1.348，人民币6.89，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54美元，卖出185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中共20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哋必须认真学习贯彻20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嘅重要论述，明白我哋肩负嘅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嚟嘅战略机遇同光明前景。让我哋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20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出边1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啊83%嘅早上啊吓，咁啊今日咧都眨下眼啊吓，你睇下时间又过得好快啦，咁啊2023年咧都已经嚟到1月5日啦，咁啊农历12月14日嘅一个早上，今天咧系星期四嚟嘅，咁啊你睇下今个星期都觉得好快，可能星期一啦，咁啊特别系。各位打工仔亦都见到星期一嘅时间又有假期啦，所以今个星期咧都系好轻松咁啊过，呢两个星期都系，然后又已经去到呢个农历年啦，咁啊所以大家咧都要把握时间，将自己嘅工作同埋学习咧就做好佢，咁啊千祈唔好浪费啲光阴啦吓。17度嘅气温，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咧喺星期四嘅早上又见面，一齐嚟互相加油打气啊！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你的目标是什么呢？原来每一日我们都应该有一个 target 给自己的。所谓的 target 呢，就是我们、做了今次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年头的时候最好就是讲这个的了，我们一年的时候我们定立一年的目标，然后再在这个一年的目标里面就再讲切12份再将它切又切、可能四份，这样一个月有四个星期这样计啦。那你每一个星期呢去到好好地完成你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啦，然后一年呢你就可以哦搞定完成了你个大的计划，那么就真的呢会不要浪费啲时间啦，那么最好的。那所以呢当你完成了今天的工作，如果你还没想起去，那我下一步是怎样呢？你是不是只是每天都有说今天做了今天的事先啦，今天做完最多做明天的事做定一点啦，但就不会想一个长远的，想长远的才是可以令到你现在这一刻有一个正向的改变的方法。所以希望你可以清楚你自己今天的 target， 你自己的目标，当你知道下一站你应该是、去哪一个站的时候，下一站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方向就会更加清晰，做起事上来就会更加有干劲。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我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梦飞翔，永不太远太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 这首歌曲来自 Twins， 下一站天后，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五分，出面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啱啱头先嘅节目咧，亦都开头嘅时候讲咗啦，系好快脆又农历年都唔够三个星期就到啦。好多市民咧都应该系会准备定换呢啲嘅叫做新钞票咧，去到封利是噶啦。咁啊，可以提一提大家啦。今日咧就五号，咦，咪即今日咯，系啊。所以咪今日提你咯，星期四嘅时间开始啦，咁啊至到咧就系年三十，即系五号至到咧就系21号。咁啊，银行方面将会咧就提供新钞票啊，俾大家咧就迎新岁，咁啊迎新钞。好啦，咁啊相关嘅银行咧，咁啊亦都会喺五号开始啊，至到咧就呢个星期六嘅时间咧，都会提早咧就系一小时，即系早上八点钟营业噶。咁啊，大家可以留意翻个银行啦吓。咦，系咪哦？我想去嗰间系咪八点钟营业咧？咁样。提早时间咧，专门就系提供个换新钞嘅服务噶。咁其中一间汇丰银行亦都早前咧就表示啊，网上预约换领新钞票嘅名额咧就已经系额满噶啦。咁但系市民仍然可以咧就喺几时咧就系喺今日啊，今日至到1月21号上午嘅时段，去到任何嘅分行咁啊，领取当天派发嘅换领丑号。乜金管局亦都提醒大家，其实市面迎新钞咧，即系虽然啊，都系一啲叫做翻新嘅，系咪叫翻新嘅现金啊？新钞又好，又或者系一啲咧就系重新整理嘅现金都好啦，都系用咗咧就封利是之用嘅。咁啊，其实佢哋亦都鼓励市民咧，可以用电子支付嘅平台啊，尝试下咧就做嗰啲电子利是啊。亦都可以咧，就包括譬如透过网上啊，甚至乎咧就手机银行使用转数快或者其他嘅电子钱包提供嘅相关服务咧，去到派利是嘅。咁啊，金管局咧同三间嘅发钞银行，包括咧就系汇丰渣打同埋中银开始啦。咁啊，由今日开始至到21号，1月21号，将会咧就提供新钞以及咧就迎新钞，咁啊俾市民去到兑换噶。咁啊，为咗咧就系方便市民换钞票啦，咁啊三间嘅发钞银行亦都会采取适当嘅措施嘅。咁啊，头先讲咗部分噶啦，即系例如咧，早上八点钟就已经开始俾大家去到换领。所以大家都要想一想啊，如果我不换的，定还是我都新派一些的，今年我都试一下好像内地一样，内地很兴这个电子钱包啊，电子利是的。那今年会不会真的多了人用这个电子利是呢？他们说喂，不是，我没有相关的支付平台的，如果别人派给我，就派不到咯。这样这个叫转接位，大家会不会叫两手准备呢？你有电子利是的，我就拍一拍个电话给利是你。不过即刻又看到个银码，这个就纠结来的，看看大家的心里面怎样在当中取一个平衡，慢慢适应大家。 Please. Could we stop for a second? 但这感觉真的等会过的时间 一首的全新作品，佢都要细细声喺度介绍。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即系话分两头，咁样咧，即系 S S H H H 咧咁啊。除咗即系话安静之外，我都成日氹小朋友做一啲嘢，都会成日咁样嘅吓。好，呢个题外话，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今天早上晨光心灵鸡汤，我讲到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在棺木店里面工作，见到这个地方上面颇有名气的有钱人，当他们一起呢、就是、走出这个棺木店的时间，这位有钱人呢非常之气焰地望了他一眼，然后很高傲地就问他，你订的是怎样的一个棺木啊？这个人呢神色自若，他就答了，我订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棺木，老板说大概几千元就可以了。这个有钱人更加神气，他就说到，我订的是最好的棺木，价值不菲，只是看个银码都六七位数了。他很清楚有钱人说话里面的什么意思， 咁佢亦都好平淡咁去到讲一句啦，系啊，我系冇咩钱。不过当你人生走到尽头嘅时间，你嘅财富最多都系多我少少啫。大家有冇谂过，懂得去到广泛结缘又好，种善因嘅朋友都好，佢哋先至系呢个世界上最有钱嘅呢？无论喺经济学、学识上，甚至乎喺精神上，佢哋都能够去到帮助人。呢啲咧叫做施报。如果你将财力、学力、体力去到帮助其他人，对方受到你嘅恩惠，对你自然会产生好感。原来当中嘅玄机系咁嘅，人系有感情嘅动物，帮助他人，原来我哋能够联络到感情，有咗感情，做事就会顺利好多。所以话喺呢个世界上，其实最需要嘅就系互相关怀，大家先至可以做得更加成功。就好似地球嘅圆一样，人情世故亦都系循环不息。不论系你伤害边一个，长远嚟睇，原来最终嘅可能系蝴蝶效应啦，都会伤害得到自己，厄运一定会翻嚟。同埋再多嘅钱，我哋都唔能够带入棺木入面。听到呢两位嘅朋友嘅对话，一个就明白喺现世上面应该揾钱嘅方法，另一个就更加明白，当你离开之后，如何令到自己嘅心境更加平静。所谓一样米养百样人，有啲人好中意比较，有啲人又中意任何嘢都攞嚟咧，去到同人哋比拼，要赢到人哋先至会开心噶。有啲人就中意透过完成梦想，帮助其他人去获取成就感。呢、这个成就感未必系同金钱挂钩。呢一种睇得见自己努力所得到嘅成就，以及帮助人哋嘅时候，对方面上面嘅笑容，呢啲嘅成就感先至系嚟得更加坚固。呢啲嘅成就感啊，先至系嚟得更加可以长久。众人记得嘅都系你做过嘅一点嘅行动，一啲好嘅行动，而唔系只系记得你曾经有过几多钱，曾经将呢啲钱点样去到使尽圆滑，又或者将呢啲钱如何挥霍。今日嘅你所谓嘅成就感又系嚟自边一度呢？ 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成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吉他搞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赶细数老街店铺和杂行，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看似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 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错落，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享造访，最古老的变化前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 欢迎一首歌曲曾比特 Mike 的重建。时间好快聚会到早上的六点半钟，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和内地最快星期日免检疫通关，消息指政府向中央提出首阶段通关，重开的将会是连接深圳福田的东铁线落马洲支线口岸、敏感度客运口岸、港澳码头和在疫情期间保持开放的深圳湾口岸、港珠澳大桥和机场。高铁和罗湖口岸就暂时不会开放。据了解，入境处人员已经在港澳码头和落马洲支线为开关安排进行内部演练，通关初期会有配额，以先到先得方式分配。不过最终通关方案仍然有待中央审批，预计政府最快今日公布细节。另外，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发布公告，表示根据港澳两地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今日起港澳线班车不再实行实名制购票，同时恢复现场售票。欧盟建议从中国入境的旅客在登机前取得新冠检测阴性证明，由欧盟27个成员国官员组成欧盟综合政治危机应对小组，除了建议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前要接受检测之外，也都建议在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上乘客都应该戴上口罩。欧盟各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随机检测和化验机场内的污水，小组说会同欧洲疾病控制中心、世卫组织等继续监测欧盟的流行病学情况和中国的疫情发展。成员国将在今个月中再评估情况，并且检视相关应对措施。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反对对来自中国的旅客施加限制，协会理事长沃尔什在声明中说，对旅客实施防疫限制的做法令人极度失望，他形容这些限制是反射式的盲目措施，在过去三年已经证明没有成效。沃尔什又说，围绕 Omicron 变异株进行的研究表明，设置旅行障碍对病毒的传染高峰影响甚微，限制措施充其量只能够将高峰推迟几日。各国政府应该听取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专家建议，没必要诉诸切断国际连通性、破坏经济和就业的无效措施。政府的决策必须基于科学事实，而不是科学政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仍然陷于僵局，获提名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复会后进行的三轮投票仍然未能取得足够的票数。总统拜登在离开白宫前往肯塔基州视察前表示，众议院议长选举的僵局令人感到丢脸，又形容观感上很难看，而且不是一件好事，他希望议员能够齐心协力。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随后表示，拜登政府准备让共和党人继续辩论的流程，俾他们自己决定哪个来做众议院议长。

咁到而家係咁放，係咁放，放到一月頭， 係啊， 跟住唔係呢兩三個禮拜冇假，唔係啊，你哋都適應緊，適應唔翻，跟住就係繼續喺度忙咧，唔係啊，一月尾農曆新年就有好多假啦嘛， 係啊， 咁跟住一月尾之後咧，會唔會適應翻咧？二三月比較少啲假，又唔會嘅，因為你哋望緊咧就係復活節又有假，四月。所以一年都是咁样过。 喂，做人有希望几好喎、啊！即系我哋喺二月嘅时候，都已经系又望紧呢个四月又复活节又成咁样。 做人最紧要有希望啊嘛。 系啊。 即系假期今次放完，下次仲有。 嗯。 咁就算你买彩票都系啊，上次一期俾人读得唔紧要，下次。冇人中就得，跟住累積有會有， 都唔會係輪到我哋噶啦。 呢、哦這個咪就係永遠有一個希望咯。其實係個過程緊要啲嘅。 嗯， 如果你冇咗，如果你達成，成我成日覺得願望達成咗，跟住會點啊？ 嗯， 如果你一個願望達成咗，跟住會點？ 咪要揾第二個咯， 就係、是、咯。 係啊， 咁你唔會願望達成咗之後啊 ，OK。搞掂啦，冇无欲无求唔会噶。 嗯， 所以其实人系活喺个过程里边啊嘛。 哦，咁啊弊啦，如果即系个结果一出咗嚟，例如六合彩真系一个唔觉意俾你中咗彩票， 嗯， 咁你真系中咗，咁嗰刻系固然之兴奋啦。但系可能咧，即系睇翻外国咁多人，就系因为佢哋中过嗰啲咩球嗰啲咁劲嗰啲咧，其实佢哋之后咧都系穷一世噶。 嗯。其实最应该中系咩球啊？应该系中无欲无求嘅，咁就 OK 啦。 系啊，打波就唔好中闪避球。 郑伊健， 细乜讲啊？你咁无欲无求，我攞郑伊健出嚟挡住你先得噶。 诶、哎，其实都系嗰句啊，每个人生即系嗰个生活咧，都系有一个过程。過程緊要過個目的嘅， 嗯， 當你去到之後，跟住你唔記得噶啦，正如就好似你細路仔嘅時候睇《西遊記》一樣啊嘛， 嗯， 你仲記唔記得四師徒去到天竺之後點樣啊？你唔記得噶啦， 嗯， 你就記得佢哋個過程咯， 係啊，白骨精， 白骨精啊， 啊 魔王火焰山。過程誒蜘蛛精咁樣，你過程會好記得，你就唔記得咗個結局。 個結局咧係一剎那，我突然間諗到呢個真係個結局，通常都係一剎那就完咗、 嗯嗯， 但係過程咧係可以好漫長。 嗯， 即係好似啲運動員咧，張家朗咁樣，你嘅訓練過程好漫長，佢上台攞金牌咧係嗰幾分鐘，因為但係嗰幾分鐘咧，佢就為咗嗰幾分鐘咧，去到用一生嘅時間去到努力咁樣。 係啊。所以大家可以不妨享受下每一分每一秒，而唔系喺度不断喺度等紧啊！我今日放工点，不断放工点，其实唔系啊，不如享受一下你而家即系翻紧工嘅时候嗰啲时刻仲好 啦。系啦，唔好喺度呻哎呀，又翻工啊咁样。 系啊， 系咯， 啊，停啊， 好，一阵间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双梁，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来到早上6点42分的时间，望一望的天气，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现在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4%。 最重要路程 时常以笑容盖过疲劳心境，浮沉于天平，偶尔遗忘本性，其时听你唤我最简单的名称，提醒我努力得到和应，由你的声音轻轻呼喊名字，当中充满意思，漆黑之中给我提示，光阴的意思能给你宠爱，不管碰上任何事，悲喜感觉与你相似，灵魂上靠倚，最风筝的一个奇遇，起点转眼到此，弯弯曲曲不太容易，你守护如待我小孩子，你令我知，每个消失方向与犹豫，始终给我最前排位置。 早上时间6:46，揾你一首歌曲系嚟自佘诗曼。前排位置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4%嘅早上，有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系列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时装达人阿海喺度嘅。早晨啊，海。 早晨啊，小白，你唔使讲邀请啦。 梗系要啦，每一个星期你无常噶，你咁样帮我哋，梗系邀请啦。 唔系，即系无常，唔系嗰个嗰、那个叫咩啊？即系money嗰个常啦。我哋系即系有阵时间唔中，可能我又甩咗你一次啊，嗰啲无常啊，系嘛？ 系咁啊！有阵时人嘅嘢，大家明嘅系咪？唔得闲啊，或者有其他原因啊？ 病咗啊！通常我甩底咧，我就好少，因为唔得闲嘅。我点我都抽时间一定录嘅。通常咧录唔到嗰次咧，就因为身体抱恙啊，把声好衰啊。 系啦， 我今日把声都衰衰地啊，唔系真系多多包涵。 你把声都仲系好靓，你真系好嘢。 唔会、啊， 你真系食呢行饭。 唔系，因为真系病完之后咧，把声而家未完全 recover 到喎。 系嘛？咁但系都讲到今日个 topic， 就系我哋上个星期系嘛？系你就讲咗呢个2023年嘅时装嘅前瞻啦。 继续嚟啦！ 哇，太多嘢讲。2023年嗰个走势咧，真系好飘忽啦。上次讲到又系有啲复古噶嘛。 有啲復古啦，因為 vintage 永遠不死啦，跟住啲 bling bling 啊、閃片嘢啊呢啲啦，或者我哋繼續啲好勁 oversize， 我都話，如果你覺得兩三年前嗰啲 oversize 你已經接受唔到啊，咁 sorry 啊，真係你真係要 計你真係要放開自己啊，因為咧今年嗰啲 oversize 可能會玩得再勁啲啊咁樣。我唔知道大家譬如有冇睇即係有而家好多頒獎禮啦咁樣啦，好、 啊、 多台都有唔同嘅頒獎禮咁樣、 啊。 其實你會見到咧啲 artist 咧，佢哋上台，你大概你都會。你隱約都會見到咧今季嘅 trend 嘅，譬如我都會見到咧好多男嘅 artist 咧，其實佢哋嗰啲shoot 啊，都已經係玩啲幾 oversize 嘅嘢啦。 係 喎、哦， 你講、 啊、 我真係記得嗰班白色團體都係，佢啲衫全部都係、我心諗，喂，真係大個大咗啲嘅喎啲衫。 冇錯啊，唔止佢哋，就算可能其他有啲歌手咧，佢哋嗰啲 shoot 咧都唔係嗰啲，哇，真係哇好好 fit 身啊，訂做，可能話佢哋啲衫當然都係要訂做，一定有 stylist 喺背後幫佢哋去揾。揾衫啊，做衫啊，都系订做，但系你会见到个 cutting 啦，都系啲比较偏向，尤其是啲膊头位咧，都系偏向啲咧，大啲啊 ，oversize 嘅嘢。咁你大概都会前瞻到咧，佢哋即系喺佢哋嘅着啲乜嘢，你大概前瞻到咧，2023咧都会兴啲乜嘢噶。 哦，喂，但系咧，如果你讲开佢哋着嗰啲 suit， 咪好似大咗个码咁嘅？譬如我着 M 嘅，咁我系咪即系买件 L 或者 XL？ 咁其实就啱身形、啱 fitting 就系、是。到呢個 trend 噶，定係點噶？ 我覺得唔會咯，我覺得唔會。 咁要點搞啊？ 因為其實可能只不過就係佢某一啲位置咧係做 oversize，、通常咧譬如就係、是shoot 嚟講咧係膊頭嘅位啦。咁、但係夾位嗰啲其實佢都唔會嗱，當然佢會因應翻成個 cutting， 佢會做翻係大翻少少嘅，都係啲 loose fit 嘅 cutting 嘅。咁、但係並不等於就係話，係咪我本身著細碼，我去買件中碼衫就係、是、等於我已經係跟到個潮流？其實並不是叫做著大一個碼，而係成個 cutting 成個 design 佢係會做到係啱比例嘅 oversize， 咁、所以你都係，我覺得咧最好都係有得 fitting 嘅時候咧，你都係去 fit 件衫啦，啲上身嘅時候睇下究竟啱唔啱自己，就唔係買大一個碼，因為你有機會鬥長。 系、哦，如果你 oversize， 可能你系个膊位阔咗，但系你袖位你都啱噶嘛。 系咯，只 手 短啊， 揞少少噶嘛。咁如果你系买大一个码，或者喂阿海话，喂今年再劲啲，我细码着大码，咁咪再劲啲咯。喂，唔好意思啊，跟住你只袖直情系长到冚晒只手嘅、 唱粤剧咁啊，咪真系搞到。 冇错啦，平水袖嗰啲 friend 嚟嘅，咁你就错咗噶咯，件事系咪？ 哦，好彩、 所以就即系唔系买大一个码咁简单嘅。 所以咪好彩，我问一问你咯。如果唔系，我真系。盲头乌蝇供咗入去买 M 嘅时候，哎唔好谂啊，可以话 嘅咁样， 系咯，我要最大 XXL 咁样， 系咁然后翻去剪，即系就系或者 roll 走咯，咁样系嘛？ 哎呀，到时俾人笑。咁嗱，西装褛咁，我哋就有呢啲留意啦。咁但系你话衫同裤系咪都系阔嘅，都系 trend 嚟嘅咧？定还是系西装褛阔，但系入边嗰啲嘢会 slim 咁样噶？ 系啊，今日咧就可以讲下咧，即系下身啦，譬如咧上下身我都會介紹一下嘅，究竟咧仲會興啲乜嘢嘅元素咧？咁樣嗱、有一個元素咧，我自己就好中意嘅，咁我覺得好啱，我都喺個衣櫃度炒翻衫出嚟著啦。就係咧雖然聽落好唔襯我嘅、但係我唔知你衣櫃我有好多呢啲嘢嘅喎，就係、咧一啲咧好 ballet 元素。嗱，如果我同你講 ballet。你會聯想到啲乜嘢呢？芭蕾舞嘅嘢 係啊係啊，嗰啲拱起曬嗰啲裙啊，有啲波浪啊咁、樣咯，係咯 啊嚇，好飄啊，係咪啊？ 係啊係啊， 即係好飄逸啦，例如啲紗裙啦，好飄逸嘅嘢啦。咁今季咧嚟緊嘅春夏咧都會係 hit 嘅 item 嚟嘅。 係 紗裙絕對容易買啦，我衣櫃都好多呢啲譬如半截裙啦，啲紗裙啦，有走少少呢啲 ballet 風嘅咧，都會係今季嘅 trend 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喂上身我點樣襯？譬如放我自己咧，我中意玩对比嘅，系啦，我就中意对比。对比嘅意思系点咧？譬如纱裙 ballet 风咧，通常会偏向系啲 feminine 啲好女性化噶嘛。嗱、本身嚟讲，我即系我嘅性格真系一啲都唔女性化啦。 系啊系啊， 系啦，我就好中意 都有一定系女性化嘅一面嘅，我睇唔到啫。 人一定系女性先，性格我就绝对你识我，你都知道我有可以几粗鲁系咪？咁啦，咁而家开住咪我就尽量按耐住自己啦，咁样啦。咁但系可以咪后我都可以，系咪？即系一个男人咁样噶嘛。 系。 咁但系即系又要着纱裙，咁我点样衬咧？上身通常咧，如果去到呢啲春天仲涼涼地咧，我會襯牛仔褸咯。 哦，係喎、牛仔 褸。我會襯一件咧比較 fit 身啲嘅，我就唔玩 oversize 啦、因為我覺得紗裙咧，玩上身襯 oversize 個比例好似有啲上重下輕啊。 嗯。 因為紗咧，佢比較輕嘅感覺嚟噶嘛。 嗯。 咁我覺得個三身咧就要。我覺得我中意玩翻啲粗礦少少嘅元素，譬如可能係牛仔褸或者皮褸，但係我就會個 size 嚟講，我會玩翻啲 fit 身少少嘅。 按個比例上面望落去咧，你就唔會覺得好似上重下輕，但係又做到嗰種對比嘅效果。因為牛仔同沙其實係兩種幾唔同嘅物料嚟嘅，但我好中意咁樣將佢哋擺埋一齊咯。可能我會著一件咧比較 fit 身嘅短身嘅 crop 嘅牛仔褸，然後下身我會襯一條長嘅沙裙。 係。 咁你望落去個比例又靚啦，然後又做到唔會太女仔嘅感覺，甚至乎可能我就會襯一對咧啲即係由細我哋好興到大咧，即係嗰啲好沖條嗰啲 boot 啊。 嚇！哦，我知邊啲啦，係 阿 Dota 嗰啲 boot 啊。 係。 係啦，即係我就會玩對嗰啲 boot 咯。咁望落去其實有少少 rock rock 地，咦？但係又有條沙裙，又有啲 feminine 嘅元素，我自己就中意咁樣玩嘅。 哦，但係唔係個個好似你咁好身形襯到噶嘛？我唔夠高點搞啊？ 唔難著，沙裙真係一啲都唔難著㗎。其實係將你嗰啲如果有啲女仔覺得，哎呀，我自己嗰、那個hip位啊，或者個下盤啊，哎呀，好粗壯啊，這樣那樣咧，其實沙裙係你嘅好朋友嚟㗎。 哦、 我不是叫你做啲降渣、哦，你是啲比較垂嗰啲咧，輕身啲飄啲嘅沙裙咧，其實著出嚟都好靚。咁好似頭先咁講，你嘅三身可能你就係、是、其實衞衣都得嘅。你話你想 casual 少少，你唔一定要襯牛仔褸啊，或者點樣，你襯衞衣襯波鞋。 嗯。 都可以是春天的穿搭嚟噶喎， 系喎系喎，加個袋仔咁樣嗬， 系啊，加個斜咩袋啊咁樣，或者甚至乎就咁一個粗 bag 啊咁樣啦，已經咦都幾靚女啊，我都咁樣行出嚟都， 哦，咁 你覺得沙裙難著啊？ 嚇， 我介紹多另外一款裙咧，可能更加多女士覺得難著，但我又超中意嘅， 嚇， 就係咧嗰啲咧 balloon skirt 啊，嗰啲泡泡裙啦， 泡泡裙啊，原來 on stage 做嗰啲嚟嘅 artist， 係啊，真係啊， 係咯。 唉，冇办法，够胆就玩啦！我觉得，与其你羡慕，有阵时你会咁，当然 artist 嗰啲会更加劲啦，真系玩到，因为佢哋要 on stage 啦，佢要被看见啊嘛。咁或者你 on the stage 你即系一个 star 嚟噶嘛，你要俾人感觉你真系压台系 star， 咁所以件衫系会帮到佢哋嗰个压台感嘅。但你平时一般出街，你唔使压住条街噶嘛，系咪？ 我劲嘅，我巨星，我压街，人哋压台我压 街。 压街 嘅，你点压法啦？就系将身边嘅人散开晒，咁因为我条泡泡裙， 因为要够压闸， 到你哋全部弹开咁样。咁呢啲我觉得。当你搭嗰啲即系铁路嘅时候咧，会我觉得会俾人秒嘴， 梗系会啦。人哋 咩背囊， 人哋个个逼紧 秒嘴嘛， 系咯。 背囊有时人哋都搞错个背囊咁压咋，咁就叫咁嘅群，人哋要弹开几尺，一个人坐四个人嘅位咁样就唔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某一啲场合嘅，咁嚟紧都仲会，我谂嗰个新年气氛会一路延续落去啦。因为今年咧其实圣诞啦，跟住去到新历同农历新年咧，其实非常之接近啦，一个月。先来咧，发生晒所有嘢， 两三个星期就已经又过年啦。 冇错啊，咁如果你话我都有啲gathering 啊，同朋友好或者屋企人嘅聚会，咁你想做得靓少少，又想夸少少都唔惊嘅。其实咧，今季都好兴啲泡泡裙， 哦， 嗰啲嘅 balloon skirt， 我自己咧就中意咧就系过膝头哥嘅 balloon skirt， 系靓啊，靓啊，啱啊，靓啊，系 靓啊。然后都系啦，咁你三身咧都可以着翻咧啲比较贴身少少嘅，因为 balloon skirt 嚟讲咧，你下身已经比较垮啦，咁你三身就唔好玩 oversize 啦。如果唔系咧，成个比例就错晒嘅。你可以上身着啲贴少少啦，或者啲 crop 啲啦，啱啱好到你嗰、那个。裙头位嘅一啲嘅短短地嘅衫，然后玩一条 balloon skirt 嗰啲泡泡裙咧，其实都会好靓噶。 哦，咁其实女仔就咁衬啦，男仔有冇话上身我已经系 oversize 嘅 suit 啊？咁下半身我使唔使啲裤又可能贴身翻少少，定还是都系照阔啲咁去啊？咁系鞋方面又点选择咧？ 都系可以照 loose fit。 系。 系啊，都系照 loose fit。你就唔我自己就唔系好中意，即系话件西装就斋件西装褛 oversize， 其实系你成套 suit 咧，今季都系兴啲比较 oversize 嘅，条裤都唔会太短噶，唔会系啲吊脚。嗱，有一期就好兴嘅，有一期好 西装褛吊脚吊脚咁样噶嘛， 冇错。跟住件西装褛咧系好贴身嘅，你见好多啲韩国又好啊，点样佢哋嗰啲男团咧，有一期咧就好兴咧着啲贴贴身嘅，跟住条西裤都系贴贴嘅，仲有少少吊脚嘅，系咪啊？跟住再咧可能系吊脚到咩啊？见到脚眼再衬对尖头皮鞋嘅，有一期就好兴玩呢啲噶嘛， 勾咗啦而家。 襯得靚，我覺得都 OK 嘅。有某啲場合，我覺得仲適合著嘅。但係如果你話唔係，我又想轉下嗰個 trend 咧，你可以其實西裝褸都 oversize， 西褲都係少少 loose fit， 長多少少都唔怕。同埋而家咧，男女都會咁樣著噶啦，興襯對波鞋。就算你見啲 celeb 咧，佢哋上台咧，佢哋有時都會襯翻啲厚底皮鞋啦，或者係一啲嘅波鞋啊咁樣咧，其實都係 OK 嘅。就因為亦都係按翻個比例啦。 尖頭嗰啲鞋咧，嗰啲皮鞋咧，襯 oversize 嘅 shoot 咧，我覺得冇咁靚嘅，好似有少少套衫冚曬對鞋咁樣。但係你要按翻個比例咧，當你襯波鞋就會 chunky 少少啊嘛。 係啊係啊， 有翻啲質感，你會覺得係浪得起套衫啊，同埋成個感覺就 balance 啲啦。 哦，係哇，又有呢一個方法係喎，即係皮鞋同波鞋咁樣襯咧，除咗係嗰個款式啊嗰樣嘢之外，佢嗰個物料襯唔襯得起件衫都係要考慮嘅喎。 襯到㗎，其實波鞋都 OK 㗎，而家波鞋都做得好靚咁啊！即係你唔會著嗰啲，譬如好塌嗰啲嘅波鞋， 啊、 你會著翻有少少真係有啲質感，我哋叫做甚至乎 chunky 少少嘅波鞋咧，我覺得都唔怕嘅，我嚟襯西裝都係 OK 㗎、其實真係。 哦，咁下次又再同你取經啦，原來講下差唔多講好耐添啊，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 講到三有排講啦。 係啊，下個禮拜再傾啦，我哋拜拜。 係啦，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以从中国入境的旅客在登机前取得新冠检测阴性证明。由欧盟27个成员国官员组成的欧盟综合政治危机应对小组，除了建议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前接受检测之外，也都建议在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上，乘客都应该戴口罩。歐盟各國政府對來自中國的旅客進行隨機檢測和化驗機場內的污水。小組說會與歐洲疾病控制中心、世衛組織等繼續監測歐盟的流行病學情況和中國的疫情發展。成員國將在本月中再評估情況並檢視相關應對措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你 check 咁耐 check 咩呢？开工啦！ 我检查紧啲电路接驳啱唔啱，电器操作又系咪正常，仲有化学品柜有冇受损啊？ 使乜 check 啫？放假前啊，咪 check 过一次咯。你睇，同放假之前啊一样啊，边会有事啊？ 你咁谂就唔啱啦。工作环境喺长时间放假之后咧，可能系会出现变化噶。唔 check 清楚，好容易发生意外噶。听实《咩健康》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学识放假前后工地工作嘅须知同埋检查嘅要点啦。 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2023年我要为自己订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定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张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日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展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噶？ 中赌？ 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7:08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啊1月5日嚟嘅，星期四啊，农历12月14，咁啊，今日朝头早嘅时间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啊，除咗已经有白健道小白继续坐咗喺度啦，咁啊，见到交通组嘅 Didi 都已经你入 job 嚟咯，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吓，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睇下你嘅眼神又望一望，算一算，似乎都 OK 喎， 咦，神算子OK 嘅意思咧，即系冇乜嘅意外或者坏。车影响到挤塞嘅，但系啲紧急嘅维修啊，路陷都有封路嘅，咁啊先讲咗路面先啦。 路陷添啊？ 系啊，有路陷，啱啱新修到嘅屯门嘅井财街嘅，咁啊先讲咗路面先。而家咁多条隧道都系正常啦。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头先讲咗啦，由于有路陷啊，喺新界嘅屯门嘅井财街，咁而家井财街来回方向介乎青山公路嘅新墟段至到青翠径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嘅，咁。所以受影響嘅九巴路線啦，53号 K51同埋 K51A 咧都需要改道行駛噶。我再講多次啦，封咧嗰段路咧就係井財街來回方向，介乎青山公路嘅新墟段咧至到青翠徑一段需要全線封閉。咁受影響九巴路線啦，53号就係去荃灣方向，港鐵嘅巴士路線 K51就去大欖方向，同埋 K51号 A 去掃管笏方向咧都要改道行駛噶。咁咧稍後咧繁忙時间睇下会唔会影响屯门嘅井财街一带交通啊？咁由于而家时间尚早啦，所以暂时都未有影响噶。咁另外继续提你啦，嗰啲紧急维修咧需要封闭噶。红磡嘅学园东街啦，咁学园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到民乐街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咁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学园东街嘅。咁仲有一个噶，就系佐敦嘅宝灵街啦，水管急收。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都系全线。封闭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哇，咁多水管又咁 路陷一个啫，紧急维修啊两个，咁我两个都好早前噶啦，咁啊冇办法啦，你知啦，而家一开始咧老化啊嘛水管， 系啊， 地下又系啦， 一扎扎老化咁样，啲水管真系要谂计搞搞佢先得啊。 冇错，咁但系算啦，呢个世界嘢都要接受噶啦，系咪先？啱啱收到咧阿姑俾我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咗，咁影响到而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就车多，龙尾去到彩云村嘅。我再讲多次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嘅。唔该晒姑，就系咁啦。 哇，啲交通都即系千变万化， 真系啊！头头先想讲话唔好有，不过算啦，呢个成预咗噶啦，系咪先？即系最紧要就快嚟快清。 啊，系啦、啊，快嚟快清， 系啊，嚟到咁咪接受咯，最紧要快啲清理好，咁咪算咯，千祈唔好拖得耐。 好似人咁样，即系耐唔耐都伤风感冒啊，最紧要快嚟快清。 系咯，即系好难嘅，你人成日都开心咧，亦都冇可能啦，都系睇你自己定系点样去控制。 唔开心嘅时间又快嚟快清。 系啊，快啲忘记佢咯。当你唔开心，佢哋谂啲开心嘢咯。我成日都系咁啊。我老公嗰啲嘢令我唔开心噶。啊，谂啲开心嘢咁咪开心咯，系咪？ 咁你都应该日日系谂你老公好嗰方面。 佢好多唔好啊嘛。 系 即系互相，其实夫妻间都系互相迁就嘅。 系啊， 唔迁就好难行落去。 你系记住佢好嗰方面。纵然你每日如果你即系照你所讲，见到喂佢有呢样嘢衰，但系你每日都净系谂佢啊，其实佢都有 都有好嘅，我都系咁劝啲朋友噶啦，所以先可以继续行咯。 你老公有冇听噶？ 佢冇听，佢听到都系咁话啦。我讲嗰啲全部都系事实嚟嘅，怕乜啫？我唔需要惊噶，系咪先？最紧要人又唔好讲大话，讲事实 系， 系咪先？ 你老公就系中意你呢样性情中人。 啊，系啊，直话直说咯，喜怒形于色系我嘅特性，不过都好讨厌嘅。一唔开心嘅时候黑口黑面，开心嘅时候笑， 好过啲人记仇啊！ 我唔记仇噶， 记仇嗰啲 唔系咁啊，话唔记仇呃你啫，有少少都会记嘅，即系某啲啊老细都有啲同事唔中意，我都会记住，我唔会唔记。不过只不过系快啲忘记佢，或者系啊遇到啊依新嘅好嘅同事咪开心啲咁样咯，冇乜所谓。 有多啲选择记住一啲快乐嘅事情，其实亦都系即系对自己好啲，健康都好啲啊。 系啊，而家可能年纪开始大咧。最緊要就係健康， 啱啊！ 成日都咁講咧， 健康快樂 係當你情緒唔好嘅時咧，你知唔知啊？會個心咧會突然之間好唔舒服嘅個人咧，原來個腦或者個身體會釋放一啲唔應該釋放 啲毒素。 係啊，咁所以成日都要開心咯。你咁年青小白，你都要記住啊！ 我成日都係諗翻，譬如啲動物遇到危險嘅時候咧，或者植物啊臨煮佢嘅時候，你有冇聽呢啲啊？如果學説就話成日佢哋喺呢個時候就會釋放好多毒素出嚟噶。 嗯， 你有冇听过？ 听过听过。 咁所以人， 但我都要食嘅算啦。 我都要食就算啦。系啦，咁但系我哋人啊嘛，即系我哋唔开心，我哋遇到一啲特别嘢嘅时候，我哋都会释放好多嘢出嚟噶嘛。咁我就尽量都系 keep 住快乐嘅心情，就令到自己嘅身体，我哋都要运用我哋自己身体啊。即系我哋嘅身体虽然我哋自己嘅，但系有阵时唔系话个个都了解自己嘅身体情况。咁所以我哋都要多啲清楚自己嘅身体点运作，咁记住啲开心嘅嘢，咁我哋就可以令到个身体多啲即係快乐嘅元素喺度。 係啊，其实年纪开始大呢，你又了解自己身体情况好难，突然之间听日啊无端端就呢度痛嗰度痛咁样喎。咁、不过最紧要好似你咁讲啦，最紧要就係开心囉，因为都几难嘅。咁开心呢都系嘅，咁但都有啲嘢提一提大家喎。讲返啲巴士线啦，好唔好啊？其实前两日开始㗎啦，新巴呢朝头早呢由黎涌同埋马鞍山开往港岛东嘅巴士线呢重组。要搭呢条巴士线留意啊！原本由黎涌经东隧去柴湾嘅682X 即系交叉啦，朝头早有嘅，而家停慢咗， 系 即系呢条巴士线直情停咗啊！ 682X， 记住啊，682X 咧就系咧本来系由黎涌啦经东隧去柴湾嘅，咁就停慢咗啦。同埋682P 咧原本就系由黎涌咧去柴湾东嘅，咁但系而家佢虽然系冇停咗682P， 但系而家咧就改咗咧系喺。改咗就淨係咧，朝頭早有三班由烏溪沙開就經翻呢個富寶花園巴士站啊、馬鞍山啊、東隧啊去柴灣。但係682P 原本係由黎涌開噶嘛，咁但係而家咧所有由黎涌開出嘅班次咧都會全面停駛，改咗一個巴士路線咧就叫做行西隧嘅988取代啊。682P 改咗由西隧。行西隧的988这条巴士线取代。好了，那988这条巴士线呢原本呢只是放工时间只是下午由柴湾东开出两班车去马鞍山的。原本988就原本就只是有下午有两班车由柴湾东开出这两班车就去马鞍山。但由于取消了一条 682X, 和 682P 就改了由黎涌开出的班次停办了。所以呢他现在就改了就是会经就会经由黎涌开出就会经这个盈海啦、乌溪沙站啊、利安啊、锦安啊、马鞍山市中心同埋耀安恒安，咁啊行翻青山公路啊，由西隧嗰边走去翻柴湾东嘅。但系而家988咧就唔会再喺乌溪沙直出啦，即系之前喺乌溪沙直出噶嘛。而家改咗咧就由黎涌直出，咁就要兜咗入去咧马鞍山入边啦。 哦，咁大家即係如果平時搭開呢啲682X 啊、682P 嘅朋友咧，都要留意住一啲嘅改道啦。 係啦，總之 682X 咧就已經冇咗， 取消咗， 停辦咗，取消咗。682P 咧就原本咧都係由黎涌開出，咁但係而家冇得喺黎涌開出啦，就改咗咧就係由依一個烏溪沙開出。OK， 咁988號線咧就原本行嘅線路咧都改咗，因為佢要兜翻嗰啲黎涌嘅客啊嘛。所以原本只係放工下晝咧係有兩班由柴灣東開去馬鞍山。而家一至五咧就加咗五班朝头早繁忙时间，增加噶一至五就会增加咗五班朝头早繁忙时间啦，就改咗由黎涌开出去到柴湾东嘅，咁啊但系而家咧988就唔再系乌溪沙直出啦，亦都要兜埋入去马鞍山入边，咁大家咧要呢三条巴士路线平时搭开嘅，咁自己上网 check 清楚，哦原来呢条取消咗，呢条又改咗路，呢条又多咗啲繁忙时间咁样咯。 平时搭惯乌溪沙出嗰班朋友，即系呢个988去边咧？ 系 啦， 同埋九八八而家要兜咗入去马鞍山入边去行多啲站。 咦？点解又兜咗嘅咁样？ 咁啊冇办法啦， 要预翻松啲时间啦。 巴士重组嘅嘢系我哋都系只可以接受啦，冇错。 系啊，咁希望佢重组都越嚟越好啦，当然系。 嗯，咁啊系啦，最紧要方便我哋市民，大家开心系咪啊？ 啱， 听多啲晨光啦，正能量。 系啦，咁、 okay? 我哋又可以知道啲巴士重组嘅嗰啲方向 啊， 去咗边啦。 知道即时同大家讲啊吓。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一问阿奥先，喂阿奥，早晨。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哇，听你把声好精神、啊，寻晚打完篮球都咁精神，好嘢啊！ 冇办法啦、啊，好似 Didi 话斋，听得晨光都系有正能量啊嘛，系咪先？我亦都系噶，系啊，冇话即系迟咗少少瞓觉就唔起身啊，或者赖床啊，一定系咁啊。不过咧，听得晨光都有正能量咧。我同你同中哥又冇嘛，因为我哋斋做嘛，冇听冇听，要听翻自己做嘅节目。 系啊，我哋负责出啲正能量出嚟嘅。 系啊，负责 beat 出嚟啊，咁啊睇下平时喺边啲唔同嘅作品啊，或者唔同嘅地方吸收啲正能量啦、 啊， 同大家互动一下啦。 啱啊， 讲讲天气先，今日都系少少阴阴天啊，微凉嘅一个早上啦、啊，咁所以你话可唔可以着少啲衫啊？咁啊尽量唔好啦，一阵。唉，又接亲又麻烦，始终呢喺大嘅假期过后啦，咁今个礼拜其实大家返工嘅步伐呢感觉轻松啲嘅，因为呢个礼拜一都系假期嚟嘅。 係呀係呀。 譬如就係由礼拜二开始返啦，咁应该返总共四日个工作天啦，咁好快就望到礼拜六日啦，今日都礼拜四啦，咁但係呢有啲朋友就觉得喂难挨啲喎，因为其实有挨夜㗎嘛，係呀。即係1月1号啊 ,1 月2号嘅时候即係有唔係好瞓得觉啊嘛，咁样睇下呢两日就唔够时间补眠返啦，咁但係啦、 啊、 记住啊，好似充电咁样啊、你唔够电呢补眠呢其实未必帮好手㗎，不过聊胜于无啦，好过你完全一啲都唔瞓啦，咁睡眠对我哋都好重要嘅，咁啊即係有听 Terry 譬如中医师都有讲啦，你同阿中医师话啊其实冬天真係要瞓多啲啊，瞓多啲啊，好好去休息啊！咁希望咧，心机旁边你咧都做得到啦， 好啊， 做个好嘅身体， 好， 好， 咁啊，快啲一齐翻入嚟做节目啦！唔该晒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系大概去到21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噶。而家1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2%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3至4，即是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来的。时间来到早上的7:19，有今天早上的晨光大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咧，咁啊亦都系进入咗2023年之后，我第一次咧同阿 Jerry 见面啦，都希望 Jerry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哦。 新年快乐，小白，哇，好精神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新年快乐， 系啊，咁啊希望咧新嘅一年个个都精精神神啦吓。咁啊，但唔知道经理人嘅呢一个行头方面咧，喺新嘅一年又会唔会有啲新嘅景象方面出咗嚟咧？ 行头唔讲得，我只能我只系知道我自己做紧乜。新嘅一年新气象，我最希望嘅即系身体健康就老生常谈啦。 呢、這个一定啦，有健康就可以做到好多嘢啦。 有健康就有财富啦，我广告咁样啊。我简单嘅咋，我两个字啊，精神， 精神 最紧要精神 系 啊，精神健康咪精神咯， 系啊， 啊揾到钱咪精神咯， 系啊， 咁啊，与其要等到有健康有钱先精神嘅，不如我精神咗先啦。 系啊，自发嘅呢样嘢可以自己衍生出嚟嘅。 啊，因为你精神嘅话咧，成日都话咩又要正能量啊，又要各等各等呢啲咁嘅字眼咧，其实我哋啲老一套嘅说法啊，最紧要精精神神。 嗯， 一精神咧就精噶啦啲嘢。 其实好多时经理人咧去到选择佢哋自己叫做合作嘅伙伴啊。咁啊，佢哋亦都會希望揾一啲咧，係賦予可能俾到社會一啲正能量嘅，都有呢啲嘅喎。即係譬如可能而家個社會，大家可能啱啱新嘅一年嘅時候，大家都仲係有少少攰嘅，仲有個 holiday mood 好強勁嘅時候咧，可能有啲 artist 就好啱推出嚟話俾你聽，其實我哋都應該點樣去到努力啊？唔好再懶啊！啊，可能呢啲元素咧，如果有啲嘅叫做方向俾到公眾嘅話咧。嗰位都是一位很成功的经理人嚟嘅， 我又不敢讲啦，因为我哋上一集有讲过啦。啊，对于我嚟讲咧 ，holiday mood 我就冇乜嘅，因为第一啦，传统即系呢啲就叫季节啊嘛，系咪即系旺季啊嘛？咁一路其实都系你哋嘅 holiday mood 就系我嘅工作 mood。 系嘛，好有好大个 mood 去喺呢、這个。假期啊，即 系 喺度工作嘅，咁就系同埋因为经理人嘅工作咧，就真系一年365日都唔停嘅。咁、当然啦，你话好多人嘅工作都唔停嘅，咁呢个当然系事实啦。 运动员咁其实佢都系一年365日，其实佢都练紧自己嘅， 系啦， 冇比赛都要操嘅， 系啦。咁我头先个说法就唔系一个比较性嚟嘅，我都系纯粹讲我哋自己啦。咁你话喺一个新年新气象，咁啊点样去鼓励翻自己啲艺人啦、啊，或者系希望啲艺人点样鼓励翻即系佢哋嘅 fans 啦、啊。咁呢啲当然啦，头先我讲咗系精神系第一样嘢啦。咁其实你话喺2023年，咁、好似世界杯又踢完， 系啊，踢完 又未到奥运， 系一寂寞喎。 咁咁其他变咗好似今一个新一个嘅年头，又好似冇乜即系啲特别嘢 焦点， 焦点啦，好似冇乜。咁我反而觉得系话冇嘅时候咧，其实冇又冇嘅好。点解咧？如果你有一样有一两三样嘅焦点，你就会咧去追住嗰啲焦点去部署啊。去谂啊，去计划啊，好简单啫嘛！世界杯嘅时候，我第一件事晨早已经叫啲艺人，喂，你买定晒啲世界杯嘅球衣啦，系嘛？即系你已经有份工作你要去做啊？点解？因为一定有机会系一啲世界杯相关嘅活动，你有机会出席，或者就算冇机会出席嘅话。你喺社交媒體、社交平台度出下 post 都要氣氛啊嘛， 都要有一個氣氛係嘛，即係唔能夠人人講緊世界盃，你就走嚟講緊第二樣嘢噶嘛，係咪先？咁即係呢啲叫做即係唔係跟風啦，即係去參與嗰個氣氛啦。咁啊好啦，有焦點嘅時候你要準備啲嘢， 冇焦點啦 冇焦點嘅時候咧，哎呀咁咪好悶咯，唔悶，你咪將你過去一年。因為啲精神、心機、時間擺曬喺其他喺嗰啲舊年嘅焦點嗰度，嗰啲時間拎翻出嚟去温故知新咯，去檢討自己咯。 如果係上年2022年拍過啲劇集，咁又可以即係 recap 翻咁樣，係咪咁樣咧？ 我諗，因為我覺得做藝人嚟講咧，做工作都系嘅，我好紧张一样嘢就叫检讨，我好紧张呢样嘢，我系一个读历史嘅人，我系一个睇历史书嘅人，我系相信，我哋每一个人系走到今时今日嘅我，你走到今时今日嘅你，系因为喺过去一段时间你做咗某一啲嘢，或者你冇做过一啲嘢，你参照咗一啲嘢，或者你冇，我英文讲 learn from mistake。冇学错 误中学习， 错误中学习而得到今日嘅你。咁我觉得喺新嘅一年，特别系最佳嘅时间啦，就去检讨下自己今日嘅我系唔系我最想见到嘅我自己。唔系嘅，唔紧要噶，因为你嗰个人生嘅旅程未行完， 就系因为唔系，仍然觉得系有啲东西值得。再做得好嘅， 系啦， 咁更加应该系知道自己嘅方向啦， 系啦，咁但系咧，那边心唔系净系负面嘅，唔系净系话觉得自己做得唔好要检讨噃。我啱啱前几个礼拜，我做咗一个分享，我都好讲得好明白一样嘢，就系话你要检讨嘅唔系净系你做得唔好嘅嘢，你做得好嘅嘢，你更加要检讨，因为咧你要知道你做咗某嗰啲嘢出嚟，例如你唱首歌，喂，今日唱得好好、啊。你下一站 ，OK， 我俾少少时间你去开心啦，你去兴奋啦。但系你都要记住，咦？我今日个个都话我唱得好，我做咗啲咩咧？我做咗啲乜嘢令到人哋拍手咧？我做咗啲乜嘢令到人哋赞我咧？ 有阵时人咧，阿张扬讲得啱，人唔知道自己嘅优势喺边。 系啦，呢样好紧要，你真系明白我讲乜嘢啊？真系好紧要，因为。我哋从错误中学习就梗噶啦，系咪先？明明嗰条骨头路嚟嘅，你唔得行三次都仲中入去噶嘛。但系等于你知道，喂，原来呢条捷径嚟噶，你都要记住佢咯。 系啊， 系咪？如果唔系，你下次，哎呀，我上次悭咗半个钟头就翻到屋企啦，嗰条捷径唔见咗添，唔会唔见咗噶。是你唔記得咗，咁所以咧喺新年入面咧，除咗即係從錯誤中學習之外咧，亦都要好好去檢視自己做咗啲咩好嘅嘢啊！咁呢個發現咗自己嘅好嘅時候，發現咗自己嘅優勢嘅時候，就希望將佢再放大，唔好話無限放大咁勁先啦，再將佢放大，咁啊變咗其實喺你嚟緊嘅一年咧，你自然啲咧理論上係會順咗好多嘅。因为你懂得点样将原来我咁样嘅角度做呢一样嘢系正嘅， 咁你咪變咗會懂得去將佢運用，令到更加多人見到你好嗰面咯。 幫嗰個叫做 artist 自己去到揾翻自己嘅優點啊，受眾程度非常之高嘅一個 point 咧，其實係咪經理人都幾常做嘅一樣嘢嚟嘅咧？ 哦，其他人我唔知啊，我常做，即、啊、当然啦，佢之前啦有同我合作开嘅人都知道啦，我好鬼恶嘅，成日都闹人嘅，咁但系我就真系唔系净系闹咯，我亦都系我好花好多时间去检视，喂，你头先拍嗰场戏， 嗯， 喂，拍得好好、啊， 嗯。 即系我唔系为咗安慰佢，即系去安慰佢啊，或者去氹佢啊，所以咁样讲，我唔氹人嘅， 嗯， 我真系唔氹，因为个世界系好，就系呢句好似好唔讲得唔系几好啊，好残酷嘅， 嗯， 啊，即系亦都好现实啦，不如咁讲，好嘅一定有人拍手嘅， 嗯， 啊唔好嘅大部分时间都人哋唔理你啦，或者 hurt 啦，咁、 嗯、 所以我系唔需要氹你嘅，因为我要将嗰个事，我觉得我嘅工作，当然咧喺你好失落嘅时候，我会氹你啦， 嗯、 我安慰你啦。咁但系喺整体平时嘅工作咧，我觉得将嗰个事实陈述翻俾每一位我管理嘅人听咧，呢、這个先至系我真正最大嘅责任。 嗯， 啊咁所以变咗当我将好嘅嘢讲翻俾嗰位艺人听，或者我管理嘅人听嘅时候咧，其实我唔系氹紧佢，我系好想佢哋知道呢件事系啊个事实，你做好咗。因为有时啲人咧做咗一样好嘢，佢唔知点样做到出嚟啊，佢复制唔翻啊，啊咁嗱，复制唔翻呢样嘢咧，喂唔系嗰啲唔系与生俱来嘅咩？唔系每一样嘢都与生俱来嘅，有啲系练出嚟噶嘛，即系等于你中意踢波你都知啦，系咪先？你系咪脚波都射得咁靓啊？ 系啊， 系嘛？你唔系噶嘛？咁你就会谂啊，咦？头先嗰个角球我开到嗰个内弯开得好好、啊， 原来就系因为。多次唔小心用咗条用埋条腰嗰啲力， 系啦， 自己平时冇留意嘅， 系啦， 就系、是、要经理话俾你听啊，点解你嗰条手咁靓咧？因为你咬腰咬多咗， 系啦，我见到你嗰个腰部嘅动作有少少唔同噃、 嗯， 你就要钻研翻嗰样嘢出嚟，唱歌如是，演戏如是，你嘅面部表情如是，你讲嘢嗰个速度、嗰、那个频率、嗰、那个咬字，即系基本上所有我哋英文叫 presentation 嘅嘢，其实有好多系与生俱来嘅。但系当你与生俱来嘅时候，你能唔能够喺最适当嘅时候将嗰样嘢复制再放大，而喺下一次表演演练翻出嚟。咁其实我觉得咧，喺新年，特别系2023年，好似暂时未突然间即系谂得起边一样嘢系今年嘅焦点嘅时候咧，喺呢个新年嘅时候，对我嚟讲最佳去自己创造一个新气象咧、嗯，就系喺呢一个时候。精精神神咁样去温故知新 啊！咁啊好啊，即系2023年啱啱开始咧，就先装备自己， 冇错， 揾到自己嗰个缺点之余咧，仲要更系要更加揾到自己个优势， 冇错， 喺边一度？ 呢个就系我嘅作法啦， 系啦，从而咧就将佢 develop 发展得更加好。咁啊，希望各位听众啦 ，Jerry 都系一样嘅，2023年做得更加好， 大家咁话 好，唔该晒 Jerry， 拜拜， 唔该晒小白 ，Thank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油麻地站有信号故障，观塘线列车驶经何文田站至旺角站路段时需要慢驶，观塘线由黄埔站至调景岭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3-5分钟。早上繁忙时段，观塘线来回方向将维持3分钟一班车。港铁话，工程人员现正进行抢修，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本港和内地最快星期日免检疫通关。消息指，政府向中央提出首阶段通关，重开的将会是连接深圳福田的东铁线落马洲支线口岸、敏感度客运口岸、港铁是港澳码头，以及在疫情期间保持开放的深圳湾口岸、港珠澳大桥和机场。高铁和罗湖口岸就暂时不会开放。 据了解，入境处人员已经在港澳码头和落马洲支线为开关安排进行内部演练。通关初期会有配额，以先到先得方式分配。不过最终通关方案仍然有待中央审批，预计政府最快今日公布细节。另外，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发布公告，表示根据港澳两地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今日起港澳线班车不再实行实名制购票，同时恢复现场售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对中国新冠感染激增表示关切，再次敦促中国政府迅速并定期提供有关当地住院和病亡情况的数据，包括更全面和实时的病毒测序。他又再次表示，新冠病毒在中国传播的程度如此之高，在没有全面数据的情况下，一些国家采取措施，例如对从中国入境的旅客进行检测，以保护本国公民，做法是可以理解。世卫突发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莱恩亦表示，中国的新冠数据并非准确反映当地情况，特别是病亡方面的真实影响。又指世卫认为中国政府对新冠病亡的定义过于狭隘。美国之前亦指中方在分享疫情信息方面缺乏透明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中方真心希望各方专注抗疫本身，避免任何政治化疫情的言行，应该加强团结，共同努力早日战胜疫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一宗港铁消息，由于油麻地站有信号故障，观塘线列车驶经何文田站至旺角站路段需要慢驶，观塘线来往黄埔至到调景岭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3至5分钟。早上繁忙时段，观塘线来回方向会维持每3分钟一班车，咁大家要留意翻。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意外同时影响到申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而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就喺飞鹅山道。另外，屯门井财街由于有路面下陷，井财街来回方向介乎青山公路新墟段至青翠径之间全线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53号去荃湾方向，港铁巴士路线 K51 去大榄，以及 K51A 去扫管笏是需要改道行驶的。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隔田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话你知。 点啊？仲系单身啊？ 唉，衰嘢唔好提啦。 即系放假冇节目啦，咁啱啦，有好嘢益你。 去相睇啊？ 去开工啊？ 但系放假唔系冇工程嘅咩？ 公司谂住成立一个巡查队，喺假期嗰阵进行工地安全检查。可以減低在假期期間發生事故的風險的。 但我們呢放假之前會做足檢查，例如掹曬所有電器插頭下來啦，收好不用的電工具和就是鎖好電箱，加上張貼警告牌應該沒事的。 但是我們有風煤焊設施還有其他設備的嘛。 放心啦，我們會將氣焊設備呢儲存在指定位置，除曬氣候確保風煤樽呢已經是關緊和沒有留低火种先放假嘅，而其他设备咧都有做足咧相应嘅检查噶，所以无需要咧成立巡查队哦。 你冇兴趣就算啦，我揾另一个人陪新嚟嘅女同事去 check。 咪住咪住，我谂谂下咧，觉得咧好想喺假期咧保持工地安全。等我嚟啊。 好，不过提提你，嗰位女同事结咗婚噶啦。 吓？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各位听众朋友们，二台派发贺年利是封， 想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各大节目内容， 答中问题就有机会得到二台利是封。新的一年大吉大利，有田又有地，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体健康好 easy。 港台电视三十一特别呈现鸟瞰中国第二季，向世界展现多元化高速发展的中国， 希望通过我们的拍摄，把更多的这个淹没在水下的这些历史遗迹背后的那些故事挖掘出来， 以航拍配合实景拍摄，将内地的自然风光、城市发展巧妙地呈现在观众眼前。鸟瞰中国第二季，星期五晚上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而家气温啊17度啊，相对湿度81%，咦都今日都唔错啊，咁未有啲任何嘅信号住啊，咁不过大致多云啊，可能今日见到阳光嘅时间唔系咁多啊，朝早，但系阵间咧日间部分都会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21度，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初大致多云，可能会有几阵雨，大家记得带遮。 咁都系阴阴天啦，咁睇下天气嘅变化啦，咁天气变化咧就反而有得睇。但是有阵时咧，自己情绪咧就真系要禁住，特别咧系饮茶啊、食嘢嘅时候，我发现咧近排大家喺食肆嘅时候咧，一见到真人咧，好容易猛整啊，好容易闹人啊，因为咧可能好多铺头咧都已经变咗咧，嘟 QR code 落单啊，或者咧用部机咁样揿咧，你好嬲好猛咧。冇人发泄啦，所以一见到真人咧，就想揾人嚟肥下。 你呢个系咪最近啊？系咪 最近噶？ 可能系真系而家可以多翻啲人坐啦嘛，可以坐翻近啲咧，开始唔惯，调翻转头。平时隔篱冇人噶嘛，而家咪有个人喺隔篱嘅。 系啊，咦搭台 喎、啊。而家有翻呢啲嘅时候咧，个心情可能有啲影响。 啱、啊，钟哥，我觉得都有啲影响啊。即系唔知接住嚟呢间事关唔关事啦、但系人咧又中意多啲空间、但系又系群居嘅、系啊，好矛盾啊。 系啊， 我又系群居动物。你有阵时去到间酒楼饮茶，静英英咧。你又覺得哇！呢啲嘢真係唔好食。去到間酒樓好熱鬧咧，凳貼凳咧，你又覺得好嘈啊！隔離台好嘈啊，好近啊，唔中意咁近啊。咁樣真係啊，有陣時人咧都幾難服侍啊嚇咁樣。嗱，講下呢個難服侍究竟咧係 呢位網友啱啊，定還是係酒樓啱啦嚇？咁、嗯、有網友咧就喺酒樓啦嗰度去飲茶，咁啊晏晝成日有嗰啲午市套餐嘅酒樓咁樣，即係可能268蚊咁樣，有幾樣嘢食咁樣啦，有啲海蜇芬提啊，咁啊又有牛肉球啊咁樣， 等都等到有啊！先至入 閘 喎，想我入閘 啱啊！通常都係用入閘㗎。 如果譬如佢兩點半開始有咧，你見啲人咧兩點零咧。啊点都唔入去， 两点三嗰啲都系喺出边等入闸 排队， 系啦系啦， 一有你够钟啦， 旧时都系咁嘅，即系好似下午茶时段饮茶咧，啲哥哥姐姐特别喜欢啦，系咪先？跟住旧时会嗌咪嘅。下午茶10蚊龙虾饺出炉啦，即系乱粒啦。咁跟住啲人就排队咁样去攞咯。咁依家唔知疫情之后有冇改变啦。但系讲翻咧呢个咧268蚊嘅午市套餐咧，嗱包乜嘢咧？同大家讲下先啦。啊，都好似几多嘢食噶，咁佢200多蚊咁样。咁啊，包括咧呢个龙仔蒜香呢个龙趸头腩蒸饭 得， 系得系嘛？ 点解咧？我唔知道你嗰度讲嘅系边间，但系呢一个咁样嘅组合咧，我食过， 系咪啊？ 系又系下午茶，即系好耐都唔同我阿妈食嘢噶嘛，即系讲紧都几年前啦。呢一个就去食咗呢一个， 系唔喺你个区嘅，唔喺你个 龙趸 九 龙 区 咩头啊？呢个 哦喺九龙区嘅，但系你嗰个喺港岛区啊？ 港岛区 系你嗰 个 喺港 岛区 啊？系啊， 系啊，真系调翻转头讲又讲啲唔好嘅嘢，间酒楼都执咗。 咦？咁而家再现人间喎？呢个餸 再现人 间。总之呢个啦，即系呢、這个叫龙趸头腩蒸饭啦，咁样 龙趸头腩蒸饭， 呢、這个其中系个option 嚟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海蜇芬提啦，头先有讲啦。咁第三有个嘢叫做三点炸炸，我估呢个三点炸就系啲炸物类啦，广东炸物类啊， 炸春卷 系类似啦， 嗰啲 friend 啦， 三 点 俾你咁样， 系 啊，三点啊， 系啊系。跟住就山竹牛肉啦，四样嘢。咁啊，四样嘢， 二百几蚊啊！嗱，睇下嗰个蒸饭有几大笼先。 如果就咁听嘅时候，二百几蚊，我觉得个价钱都唔系话抵。 因为譬如我唔知而家或者呢间点样啊。我之前食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直头系一个差唔多中 size 嚟噶，都够真系够两个人食噶。 系啦，嗱，暂时你都喺到个份量嗰度，觉得啊，会唔会系大大小小有投诉啊？多一件少一件啊？并唔系、哦，咁佢个套餐咧个价钱咧大概268蚊啦。最麻烦出现啦，散叫咧总数只系239蚊， 有啲咁嘅事情， 咁跟住嗰个网民一个女士嚟嘅，好嬲啦，大佬，喂，冇理由啊，好彩我认真精明眼 check 先， 冇理由散叫平啲噶噃， 系咪散价散嗌份量反而调翻转头少咗先？ 嗱，鐘哥係咁樣睇啦，小白你點樣睇咧？ 我就覺得咧，廚房佢喺嗰個時間興興冚冚咧。有啲咩又係嗰一個界別嘅嘢出咧，就照出噶啦。佢唔會再同你細分。我覺得個份量應該係一樣。 一樣 係啊， 因為通常套餐嘅時候啲嘢係縮水噶嘛。 可能鐘哥就係諗啊，套餐咁佢嗰個飯可能係真係一人份量。 一日俾一人飯，如果你散叫就兩人飯。 係啦， 咁咪咁條數啊， 即係山竹牛肉你套餐咧就可能會係 三 粒， 咁而家就變翻個正常 四粒， 係啊， 兩粒 係兩粒。 咁咧其實冇喎，冇呢 件事發生 喎。是啊， 一样啊， 是一样喎、啊，冇呢件事发生到喎、 啊，咁、哦、就系应该系嗰个即系、就是、决定呢一个菜单嗰个人咧计错数， 系啊，或者计错数啦，我又觉得唔系取巧， 排版打错字， 乱粒啦，吓、啊、打错又好，真系计错又好，取巧又好，咁、那个员工咧都过嚟平息噶啦、因为都唔系个员工定噶嘛，因为印晒张纸嗰度，个员工都系帮你斟茶递下水嘅啫。 可能个员工都唔知啊，本身 系啦，佢就 有可能 系啊。 因为我觉得如果系咁样咧，我又觉得冇理由专登喺呢啲譬如套餐、散叫呢啲地方里边去困你嘅。 你哋会唔会计一计啊？嗱，延伸一个讨论。嗱、通常呢啲咁嘅套餐，198、128咁样，你咁啊三个人埋得攞去饮个茶啦。咁钟哥负责点嘢食，点点点，咁啊嚟啦。吓，咁我哋都唔会 check 啊。 如果 钟 哥负责找数咧，我就唔睇嘅。我自己负责找数咧，我就会睇。 你唔似你啊！ 唉，我讲句，我讲翻个人嘅说话。你哋两个负责找数，我都睇。我找数我唔睇，反而啊，我找数我唔睇。唔系，但系即系大抵上男性啦，即系都系比较叫粗枝大叶啲啦。咁真系会唔睇，我都唔睇嘅。咁你讲出298超值套餐，咁我又信你个超值。 又信你嗰几样嘢包罗万有咁样。 阿欧讲开话，你 check 唔 check 啊？譬如话你 check 究竟咁样贵啲定咁样贵啲？呢个系 check 啦。仲有两样，你哋 check 唔 check 啊？第一，你买完嘢之后嗰张单，你会唔会对一次？究竟我系咪买咗咁多？ 哎呀，呢个我都成日俾人。 有阵时候你譬如喺超市你买水成樽咁长咁多嘢嘅时候咧。你有冇 check 翻啊？呢樣有冇喺度？呢樣有冇喺度？呢樣係咪我買㗎？即係你有啲人會 check， 有啲人咧，誒、哎、算啦，咁長唔睇啦咁樣噶嘛。 係啊， 咁呢個係第一啦。 我唔 check 㗎，我都係， 我都好少 check。 另外仲有一樣嘢，你哋 check 唔 check？ 譬如而家咪最興用啲 app 去落外賣嘅，跟住落去就攞㗎啦嘛，錢都俾埋啦。咁、你會唔會 check 啊？究竟嗰袋嘢裏邊齊唔齊啊？ 哦，齊唔齊會 check？ 會， 因為得幾件啊嘛。即係如果你譬如一個人嗌嘅，可能都係都頂籠都係得三盒嘢。 啊嗱，係就係呢啲咁。係 啦， 咁如果唔係三盒嘢咁少咧，如果多啲，因為即係我就衰嘅，我經常唔 check， 所以我試過不下三數次啦，即係無三不成幾啊。不下三數次，無論係任何類型嘅快餐店，都曾經試過俾少咗。 哦， 即系呢个系我 有冇试过俾多咗？ 唔系，但系你有啲嘢冇 check 过， 几奇怪你谂下。咁啊，一定有人系会攞多咗噶嘛？ 系咯， 系咪？ 唔系有机会俾少咗。嗱，我试过有一日好唔好彩嘅，咁咧就买九件乜乜鸡啦，佢俾咗七件我啫。 有啲咁嘅事？ 嗱， 但系你唔会 check 噶，因为你唔会嗱，你攞外卖啦，系你攞外卖，你咪成个纸袋，佢咪叫号咯，系叫你个 number。721攞啦，咁样咪攞完未翻去 office 或者翻到去自己架车咁咪，尤其是疫情期间，你咪搣开个纸袋倒啲茄汁出嚟食啊！平时都系咁噶啦。哦，我买九件，佢都七件，咁但我一离开咗个场地啦嘛。 但呢个又系另一样，譬如话我试过咁多次，三几次啦，唔好话咁多次，试过三几次少咗啲嘢，咁最后咧我都。冇话翻落去问佢攞翻，即系虽然咧，譬如话你开完之后你哦唔系冇咗，你可以翻去问佢攞翻嘅，咁佢都唔会话唔俾你嘅快餐连锁店，但系你冇理由又要喺屋企搞好晒个档摊， 攞翻两件鸡啊唔该， 攞两件鸡，你唔系争好多喎两件，或者我都系争一盒咁样。咁唔通我落去問佢攞翻，又要費時失事 咁。哦，嗱，呢個一陣間再講，你先睇睇個特別交通消息先。咁啊，港鐵嘅消息嚟噶，話到由於油麻地站有信號故障，觀塘線列車駛經何文田站至到旺角站嘅路段咧，需要咧就係慢駛噶。咁啊，觀塘線來往黃埔站至到調景嶺站嘅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三至到五分鐘。咁啊，早上繁忙時段咧，咁啊，觀塘線來回方向將會維持三分鐘一班車嘅。咁啊，大家留意啦。頭先啊，講開鐘哥話嗰、那個。即系费时失事嘛，我都试过咧，曾经我就唔系好似阿 O 嗰个咁样，即系得翻七件鸡，咁但系我嗰个咧就试过佢俾漏咗，譬如我嗌咗个批嘅一个 set 嚟，佢俾漏咗个批咁样啦，或者俾漏咗包薯条咁样啦，咁我咧就真系我直头打电话翻去，搵翻嗰间铺头嘅电话号码。嗱，呢個都有得分享，因為原來唔係間間鋪都有電話嘅。呢個都已經吊櫃啦。 佢電話唔寫低啫，可能 唔係，有啲冇噶，未必地線。 係啊，有啲食頭咧，你揾翻佢嗰個呢間鋪頭喺呢個地址嘅，原來佢係冇電話號碼嘅。咁嗰啲 case 咧，你就自己行翻佢啦。咁我試過有一兩次咧，都係有電話號碼嘅鋪頭。咁我真係揾翻之後打翻過頭講，我係邊一個頭先幾點大概嚟買嘅。咁你就俾漏咗啲咩我？咁通常佢哋都會話問翻我啲個人資料啦。咁佢就話寫低，話你下次再經過嘅時候咧，你去翻佢哋樓面嗰度同佢哋講。个 number 或者你嘅个人资料，佢会俾翻你噶啦，咁样，咁啊有得俾啊固然之好啦，但系唔系大部，唔系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会好似我咁噶，系我即系可能啲度宿数咧度得犀利， 下次俾都要我下次想食先得噶， 系啊系啊， 今日想食系咪先？ 下次我唔想食啊，下次我惊燃气， 系啊，喂嗱，讲翻呢一个叫做消息先啦，咁啊楼主咧就极度不忿啦，即系网民就极度不忿啦，咁啊搵个店员嚟对质啦，咁样店员咧都帮助唔到佢，只能够咧同佢讲话，不如。我免你两位茶位啦，咁样、 哦、 息事宁人啊！ 因为都咩啦，佢就印咗喺嗰度，即系印咗 即系唔关， 因为佢哋入咗机啊嘛，即系佢揿呢个掣，佢就即刻出嗰、那个，所以佢俾唔到嗰个调节嘅问题佢嘛。 咩啊？叫做点心部大佬啊，计错数咯， 应该都系嘅， 计错数系啦，嗰日可能。 即係賭馬仔玩得耐咗，跟住第二朝要有個新嘅超值套餐，跟住寫多寫少咁樣，估計係咁啦。 佢都錢買個套餐就幾多錢買？ 個套餐268蚊啊，散叫就239蚊，足足咧相差咗28.4。 唔係，我以為咧佢寫268會唔會係調轉頭286？咁286咪仲貴？ 係啊，唔關事啊。 可能係231變咗213咁樣啊。 係啊， 佢哋自己都冇懷疑。 佢咧事主仍然心心不憤㗎嚇，咁啊離開咗酒樓之後咧。就叫做决定 WhatsApp 到意见投诉部咧分享事件咁样咯，咁但系都大家都觉得系不公平，所以有阵时都系啊，你去食嘢嘅时候，你都认真睇清楚少少先。咁下边都有另一啲网民留言话：，喂，你自己睇清楚就唔使惊啦。咁你买每样嘢 ，suppose 都系你要睇过噶嘛。佢咁样写出嚟，未必真系抵噶。 系啊， 系咪先？ 同埋佢嗱，我又咁讲， 如果佢下边真系冇啲细字写， 唔系不过合理期望啊嘛。 系啊， 你写套餐， 你要谂下，佢嗰个价钱，佢系写咗我无论佢260几定230几。即係買嗰啲個顧客都係願意付出呢個價錢，你唔好理佢係咪特價，即係總之佢冇去到呃你話呢一個嗱，佢都係寫咗呢個擺明貴啲㗎啦，你都仲要買嘅，咁佢又奈你唔何㗎喎？ 又唔係喎，即係雖然都可以講埋佢，喂又唔係喎，諗下合理期望又唔一定㗎喎。即係譬如有啲嘢咧，一條龍服務係貴啲嘅喎，即係一次我幫你做曬所有嘅嘢係貴啲㗎嘛。 譬如搬屋咁樣，你淨係 call 佢散件嚟幫你拎幾件嘢。可能個價錢都 OK 嘅喎，平平地。但係而家你話一條龍，喂，我上嚟幫你做埋呢樣，做埋嗰樣。 咁如果你套餐其實都係一條龍啫，嗱，你唔使逐樣點啦，我一次過俾曬你，咁你唔使點嚟點去，咁咪係輕鬆啲咯。咁佢收得貴翻啲，又好似好正路喎。 係啊，或者我幫你 pairing 埋嘅，其實即係龍等咧，原來夾嗰、那個陳皮山竹牛肉球係最天下間最好食嘅嘢咧，你自己點都點唔到噶啦，唯有我幫你搞。 咁啱嗰個顧客佢自己係點到出嚟， 係真係得啊！真係我咩得咧？即係酒樓公關都可以揾我做啊！ 係啊， 咁都講得通， 咁都講得通係嘛？啊，咁大家醒目啲，做個精明嘅消費者啦。 渐沉默，归家却像临别在森林，迷途了却未野心。可笑，曾伴着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避开路人，当一只独角兽替你照亮如路灯。不要太狠，明 明白太接近你，沉迷你颠倒众生，祈求再温柔地光流。愿意等我可以起身，愿意等你回首，却像情不曾因为人，如今苦寒着更深，被拾获再被下沉。 One Promise 嘅作品啊，愿意等你。 最近咧又睇到一个外国人咧，咁佢都唔知点样形容佢啦。咁佢咧就话到自己喺过去嘅一年咧，咁佢系一个网红嚟嘅，咁都有人气啦外国。咁但系咧佢就出现咗一个问题，就系咩咧？佢嘅冲凉嘅次数相当之少，佢即系冲咗三十几次啦，一年入边。咁啊，當然佢亦都有 咩污糟 KOL 啊，係嘛？ 佢普通一個， 一年三十幾次，咪平均十日一次咯。 係啊，咁啊，呢個就即係呢個講法咧。有好多說法啦，有啲人就話其實我哋本身又唔應該沖咁多涼啊，應該就普通抹下身就得啊。嗱呢個咧，其實喺歐洲都有好多人咧係咁樣 嘅 喎。 冇話應唔應該嘅，係有冇需要嘅啫。 係啦，睇下有冇需要啦。 如果你去一啲冬天嘅地方，好凍。 係啦， 好凍，好凍。 嗯， 咁你會唔會沖涼啊？ 我自己都未必喎，係啊， 因為我冇流汗， 隔日沖咯，或者隔日沖咯， 隔日沖，甚至乎如果你真係去嗰啲好凍嘅地方咧，如果你即係我咁有潔癖咧，因為嗰啲好凍嘅地方，其實我自己都唔覺得自己污糟，咁可能我真係三日先至沖一次都唔出奇，因為去到咁凍嘅地方咧，有陣時能源你都需要去考慮嘅，咁凍你唔會沖凍水涼啊，咁你沖熱水涼，即係你要有能源啦，咁所以我。嗰陣時都會考慮埋呢一樣嘢嘅，咁好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相反嘅，就唔係話一年嘅時間咧係沖咁少量，反而咧每日都沖好多次啦。咁啊睇下你自己屬於邊個派別。有啲人甚至乎話到咧，有部分朋友佢中意朝頭早沖涼嘅，你都應該聽過啊。 有 係啦，朝頭早沖涼嗰啲咧，原來都話到其實係有一定嘅好處嘅，即係例如朝頭早當你一起身嘅時候咧，你個人可能未醒。你就係靠嗰個沖涼咧，去到令到你成個人嗰個血氣咧行得好啲嘅。我有段時間咧，其實我都好中意朝頭早沖涼。系啦，不過自從做咗晨光之後咧，我就冇再朝頭早沖涼。 禮拜六日先咯，禮拜六日 冇戒，唔係戒咗，即係甩咗呢個習慣啊。 係， 直頭真係甩咗啊。咁但係其實如果朝頭早沖涼，即係睇你自己有冇時間。香港人比較上趕嘅時候咧，就未必嘅。但係反而咧，唔係話淨係冬天嘅即係嚴寒啲嘅地方會咁樣。其實我認識好多東南亞人咧。佢哋都有朝頭早起身沖涼嘅呢個習慣嘅，咁可以即係沖完之後，因為佢哋未必開冷氣瞓覺啦，沖完之後又熱啊，出曬汗啊，沖個涼係真係會令到個人精神啲嘅。咁所以冇啊，你睇下大家你自己中意邊一個講法啦。但如果你話一年入面即係沖三十幾次咧， 就少得滯。 我就覺得都真係少得滯啦。雖然佢即係亦都有標榜就係、是、我有清即係用布可能點樣都每日係啦。做啲基本嘅清潔嘅，咁但係個頭， 甩底都要 啦。係啦，但係個頭咧，其實大部分人而家都會點都搞少少嘅，可能你落咗少少嘢啦。咁如果連個頭都唔去洗嘅話咧，我都會覺得比較上難搞。咁你又整到張牀污糟 邋遢，可能佢就係剷到好短頭髮嗰啲咧， 女士嚟嘅嗰個係。 女士都可以剷到好短頭髮， 係啊！你睇下話簡單 forever 係咪先？係啊，都可以剷到好短，好型啊，都可以。不過即係疫情即係大流行過後咧，我估大家都會注重衞生嘅。 係啊， 即係當你入到屋嘅時候，都攞嗰啲咩光觸媒好，乜觸媒噴全身。咁你噴完又唔沖涼，講唔過啫。其實個目標都係想自己乾乾淨淨，細菌遠離我哋。 可能個網紅佢冇沖涼，但佢有消毒。 各成员国官员组成欧盟综合政治危机应对小组，除了建议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前接受检测外，也都建议在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上，乘客都应该戴上口罩。欧盟各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随机检测和化验机场内的污水。小组说会同欧洲疾病控制中心、世卫组织等繼續監測歐盟的流行病學情況和中國的疫情發展，成員國將在今個月中再評估情況並檢視相關應對措施。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選舉仍然陷於僵局， 获提名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复会后进行的三轮投票仍然未能取得足够的票数，众议院决定暂时休会。连同前一日在第六轮的投票中，麦卡锡以201票的结果再次落败，民主党众议员杰弗里斯继续以212票再一次占据最多票数。总统拜登在前往肯塔基州视察时表示，众议院议长选举的僵局令人感到丢脸，又形容观感上很难看和不是一件好事，他希望议员能够齐心协力。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说，拜登政府准备让共和党人继续辩论的流程，让他们自己决定由哪个来做众议院议长。由於仍未有選出新議長，眾議院的運作繼續受影響，包括未能為議員宣誓。日經平均指數報25,822點，升10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4.34美元，賣出1,854.6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6，日元132.22，瑞士法郎0.93，加元1.349，人民币6.89，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由于油麻地站有信号故障啊，观塘线列车咧驶经何文田站至到旺角站段咧需要慢驶，观塘线来往黄埔站至到调景岭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3至5分钟。咁早上嘅繁忙时段咧，观塘线来往方向咧都系维持3分钟一班车啊，咁大家留意啦，就系由于油麻地站信号故障，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系受阻。咁另外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啦，只系由黄大仙嗰一段至到彩虹村嗰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啦，屯门嘅井财街由于有路陷，井财街来回方向介乎青山公路嘅新墟段至到青翠径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九巴路线53号去荃湾方向，港铁巴士路线 K51去大榄，同埋 K51A去扫管笏方向都要改道行驶嘅。咁由于呢一个封路措施啦，咁影响到青山公路嘅新墟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景峰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封咧就封咗一段嘅井财街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汇基书院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出行到北去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河苑一段都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进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咧排翻去科学园对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零二三。我的家庭日程表， 大家好啊，我是骚动音乐的奔尘。在2023年里面呢，有一日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我和我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究竟怎么庆祝我就未想的，不过呢就一早 mark 了落我本日程表，免得到时不记得就头痕了。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和你的家人有个开心温馨的2023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何解常有数之不尽遗下的心悸，还未解常有苦心积累遗恨被装低，从是两心崩坏，就算各奔天涯，而故居的花有他的祝福，为何没试着了解。 来自王维《终南别业》这两句诗，寓意就是说，有时看似身处绝境，但是希望呢可能是慢慢酝酿当中。套用在阿 J 的歌曲中，就是上天想同歌中男主角讲的嘢。 你终此一生只判失败，这宇宙无结界。 作曲周国贤，填词小黑，编曲监制黄双俊。上榜四星期，上升两级，龙虎榜第六位。坐看云起时，阿 J 刘盈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白米、糯米、薏仁、红豆、绿豆、花生、龙眼肉、红枣，嗯，咁就够啦。 你准备咁多嘢，煮咩啊？ 煲腊八粥啊。 系，系廿四节气当中嘅小寒啊，食腊八粥可以驱寒暖身。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今日系小寒啊。同屋企人一齐食碗腊八粥，咁就够晒温暖啦。 因为家仍最爱。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星期四的早上这个环节呢，继续请你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帮我们分析大事。 Chewy 早晨啊。 早晨 Chewy。 早晨 Chewy。 大家早晨啊，各位新一年大家同各位讲声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系啊，步步高升， 新年快乐。 系啊， 系啊，咁啊个市都步步高升啊，咁啊睇到咧几份报章头版咧不约而同都讲啦，咁啊港股咧两日咧升成千点有多啊吓，咁啊突破咗呢个牛熊线，咁睇嚟咧迎来一个几好嘅势头啦。咁当然咧今日要交俾 Chewy 去讲下市况嘅走向啦，以至咧有啲科技巨企咁啊都随性，唔知会唔会都会叫做回吐翻少少咧，咁当中。就要交俾 Chewy 帮我哋详细分析啦，唔该晒。 系啊，睇翻昨晚美股咧，咁就表现比较反复一啲啦。咁市场焦点咧都系睇翻咧美国联储局上个月嘅议息会议记录啦。咁当中咧就提到啦，就算咧而家加息幅度咧，就算有机会收窄嘅话咧，咁嚟紧咧但系都要需要继续加息啦，并且咧维持一个高利率一段时间啦。咁所以咧嚟紧咧今年咧相信咧都冇机会减息呢、這个希望咧都应该冇乜噶啦。咁睇翻港股咧 ADR 咧，其实普遍咧都 有得升嘅，咁但係睇到有啲重磅股咧都見到有一個回吐啦，咁所以咧今日加上有啲重磅股如果除淨嘅話咧，唔多唔少咧對於港股咧今日咧都會帶嚟少少壓力啦。咁但係睇翻啦，其實尋日港股踏入2023年之後咧，其實睇到個走勢咧都相當之唔錯啊。咁第一個交易日咧，首先就低開高走啦，咁就熊市收市嘅。咁尋日咧都繼續咧睇到好多重磅股咧做得相當之唔錯啦。咁當中睇到阿里巴巴咧都成為呢個升市嘅功臣啦。咁收市咧都升超過8% 啦。咁可以話咧係2021年到2月以嚟咧第一次咧收復翻250天線啦。咁其他好多科技股咧都繼續做好翻嘅啦。咁睇翻恆指尋日咧就上翻去250天線啦。咁是已經是講緊上一次咧，其實都講緊咧係2021年7月嘅時候，係啊。咁同埋咧睇到個主板成交金額都叫做咧唔錯喎。咁起碼咧都有差唔多咧尋日咧都有1400多億啦。咁之前第一日咧咁就有1200億左右啦。咁其實睇到咧個升市時候咧咁個成交咧都叫做配合翻嘅。咁所以短線走勢嚟講咧，希望咧200天線咧有機會咧由之前嘅阻力位咧變成一個支持位啦。咁睇下咧短線嚟緊呢其实你有冇机会咧挑战翻咧21000点呢个水平咯？ 即系话有用靓仔去形容啊，升得靓仔啊， 系啊， 靓仔咁样。好啊，唔好意思，我哋先讲一个交通消息先吓。 好，咁有一个咧就系港铁方面嘅消息啊，油麻地信号系统复修已经完成啦，咁所以咧观塘线列车服务咧就将会逐步回复正常。咁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大家留意住啦。 好啊，咁要问Joey，即系讲开靓仔咧，咁呢个。都是挺靓仔的，就是这个内房物管股呢，咁因为有消息呢就话会又会加大支持力度，咁昨日你都升得唔错，即是这个板块而家去睇有冇得諗呢？ 是啊，睇返内房啦以至物管股其实好一段时间其实都真係走势麻麻地啦，咁但近期呢其实都接连呢都有啲政策上呢都有啲支持啦。咁尋日就係因为呢就有外电报道就话呢内地呢有机会呢加大返呢对于内房嘅支持力度啦，尤其是呢之前讲嘅哇大到不能倒嘅发展商呢，咁更加呢个支持力度呢要再加强返啲，咁对于佢哋个资产负债表嗰方面呢就会增加返啦。咁所以呢方面的消息都令到內房股咧都物管股都有啲升勢喺度啦，咁但係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始終其實可能好多內地房產商咧，其實對個違約問題咧，始終一日未解決咧，咁始終對成個行業嚟講咧，都有唔多唔少咧，都有啲陰霾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咧都要留意翻啦，同埋睇翻咧內房股會唔會咧，真係因為可能都要個現金流要快啲攞翻啦，咁對於嗰個樓價銷售嗰方面咧，會唔會有啲壓力喺度咧？咁呢方面咧，大家投資嘅時候咧都要留意翻咯。 嗯，咁另外。你都睇到就係譬如重慶螞蟻咁啊，籌集105億元啦，咁啊亦都見到若果啊，即係佢哋集團順利取得呢一個嘅叫做金融控股權啊，同埋等等嘅牌照嘅時間啊，話到啦，最快下半年可以重啟咧，就首次公開招股嘅。咁啊，對於佢自己嚟講，或者譬如頭先阿崔兒都有提過嘅，譬如阿里巴巴尋日嘅表現都相當之出色啦。咁啊，相關嘅板塊方面係咪有利嘅呢？ 是啊，睇返尋日螞蟻集團嗰方面就大家都估可能呢有機會呢可以最快呢今年之內呢再重啟返上市啦。咁對於阿里巴巴嚟講呢當然係一個好大嘅利好消息啦。咁尋日睇到呢個股價上面呢都有所反映返㗎。咁同埋呢睇返自身阿里巴巴其實之前呢佢已經申請咗話呢即係要雙重兩地上市啦，即係喺美國同埋咧香港都上市啦，咁呢方面咧其實大家都諗住咧因為佢上年7月到再有申請啦，咁希望咧今年第一季成功嘅話咧，咁以後咧即係再有啲咩中概股審計消息嘅負面消息嘅時候咧，起碼對阿里巴巴個影響咧就唔會咁大啦，咁所以咧短線嚟講咧對於阿里巴巴咧個利好因素咧就大过咧啲利淡因素，咁走势上咧其实睇翻，琴日咧都上翻250天线噶啦，咁所以短线如果企得稳嘅话咧，有机会咧都上翻100元楼上咯。 嗯，咁啊睇法就系咁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帮我哋分析大市。Chew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 Chewy， 咁我哋听日再同你倾咯，多谢你，拜拜。 唔该晒， 拜拜。 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们，二台派发贺年利是封， 想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各大节目内容， 答中问题就有机会得到二台利是封。新的一年大吉大利，有田又有地，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体健康好 easy。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密切留意啦！呢、這个二台利是封咧，应该系即系呢段时间咧，关于香港电台最着数嘅优惠啦。 系啊， 希望都透过即系、就是、留意各大节目，咁、啊、我哋都系大节目啊，我哋都会送的， 我哋都会噶。 不过几时送咧？唔话过俾你听字， 等你心思思。 系、啊、啦， 那个宣传声底应该加多几个字啊？ 讲啊， 期间限定， 期间限定。 哦、你一加咗呢几个字咧，啲人就会哇哇， 系、 啊、期间限定。 任何呢啲农历年都可以期间限定，咁、啊、你冇理由复活节派利是噶嘛、 啊？我 期间限定， 系啊，限定，几时都可以派利是噶，你开心。又可以派系咪啊？ 打噶得啦， 系啊，利利是是啊嘛，正所谓啊，正所谓下年赚钱好 easy 啊嘛。 我有时拍戏咧，即系喺街嗰度都会有人问你攞利是噶， 系咪真系噶？依家冇啦， 我明啊明啊，嗰、那个明啊， 依家冇啦，依家冇啦。九十年代比较多， 系啊， 听啲电影，听啲电影老行专、啊、老行专讲。 而家唔叫利是嘅， 依家叫咩？ 清洁费， 乜都好啦。唉，乜都好。嗱，头先话讲咧，即系利是封咁样，咁啊，大家最关心就系农历新年假期啦。咁啊，打工仔请假攻略嚟咯，最近一次咁啊，农历新年咧请两日放到九日啊。 系 系啊系啊，做咩啊？静咗我睇你哋请两日放九日。 我哋即刻睇紧个日历啊嘛， 唔使唔信啦，事实摆在你眼前。 两日放九日， 两日放九日， 系啊， 系 系啊。 系喎、 哦，有冇少少开心先？ 有 嗱，我讲俾你听，放边两日啦，咁啊，即系 唔好讲， 点解啊？ 唔好提啲人啦， 点解啊？ 真系嗰个变咗嗰九日就喺屋企噶啦， 点解嗱？讲咩 都玩啊！ 系啦，因应咧年初一系星期日，因此咧一月廿五号即系今年嘅年初四咧就系补假，亦都系公众假期啦。 嗯， 因此如果你可以成功。问下呢两个英文字母就是 HR 系啦，问咗你嘅 HR 嘅同事、嗯、成功入到假纸咧，就可以由一月廿一号去到一月廿九号咧，就可以共享到九天嘅假期。喂，九天假期几好啊、嗯！其实啊，内地啊春节假期都系大概放十多天嘅啫、 嗯， 即系好接近咯，即系开始好接近九日假、啊，九日真系可以完到你。即係有兩三年未去嘅歐洲夢啦、 嗯， 或者 好似仲長過聖誕嗰、那個，如果你呢、這個 九日長，真係 真係 真係長。當然啦， 即係請廿六廿七咁樣。 如果咁正嘅假期，即係因為個供幹大嘛，請兩日有九日放，咁好多人已經買曬機票㗎啦。嗱、 嗯， 我幫大家睇過、 嗯， 過澳門咧，其實已經好多一二線嘅酒店完全冇放， 哎呀， 完全 大海都過唔到啦。 嗯，唔系过唔到，一二线，一二线冇房，咁你可能住三四线都 OK， 都系 咪 OK 咯？ 你都系食芝麻包啫。 我听 唔系过有咩做啊？ 我听过有好多人咧过大海，佢唔使住酒店噶，一路留喺个张台，一路留喺张台度，唔、 哦、 走 系、 哦、都要去厕所嘅，都要休息一下嘅。正所谓休息为咗走更长嘅路啊嘛！你长期作战都冇话系好事嚟啊、 嗯！ 我有啲朋友都话：，哎，玩两手咧，你留一个钟头又好啦，因为长玩必输啊！咁样嗱，呢、嗯這个我特登奉劝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当然去到最后嗰个调子就系、是。即係即係冇賭博啦，係啊，耍落嘅嘢自己有節制啊等等嘅嘢啦。 嚇！ 但長玩必輸呢個都亦都係真相嚟㗎，因為概率嚟㗎嘛。 係啊， 嗰個係概率嚟嘅，你越玩就即係輸嘅概率就會越高咯。Suppose 係咁啦，咁所以就即係大家輕鬆發下新年財 OK 啦嚇，即係唔講咁多。不過講翻個假期先，咁啊請兩日放九日，應該係今年咧年度最筍㗎啦。年度最筍嘅一個假期，因為去到復活節啊、清明啊，請三日放十日都係， 咁变咗你又要用多一日假期咯，换多一日假期咯。咁、如果你话抵玩啊实惠咧，就真系睇翻个农历新年假咧，睇下大家会唔会有啲新嘅地方想去啊，或者谂下计仔啦，咁样都系重要嘅。咁啊，即系请假真系开心事嚟嘅，仲有一件开心事。听神光第一线都是开心事嚟嘅，系啊，咁大家就要听实啦。仲有接住落嚟咧，呢一个环节就系 TDC Hotline 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之分继续喺度噶，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第十四届香港国际美酒展特别展，将会咧喺1月10号同埋11号一连两日咧就喺湾仔会展举行噃。今日咧我哋就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展览嘅。早晨 Baron， 早晨啊，之分。咁啊，今年嘅美酒展咧系贸发局喺疫情之后咧就首次恢复翻咧有呢个试酒嘅环节嘅，咁呢个展览咧系一个B2B 形式，即系话企业对企业嘅一个展览嚟噶，咁啊只系会开放俾业内人士参与嘅。咁我哋咧系期望可以咧喺呢个经济活动逐渐恢复正常嘅环境底下咧，咁继续帮助业界咧去扩阔佢哋嘅人脉啦，同埋系捕捉商机嘅。咁今年嘅美酒展咧系混集咗世界各地嘅美酒啦，咁我哋请嚟咗超过100间嘅参展商咧。是带来一些的环球的精选佳酿的。咁好似有一些来自传统的产酒地区啦，咁好似譬如法国啊、意大利、西班牙、苏格兰等等啦。咁亦都有呢这个澳洲啊、南非啊、阿根廷同埋智利等等嘅新世界酒嘅，咁啊当然唔少得，亦都有咧我哋中国内地啦，同埋日本咧会带嚟一啲佢哋特色嘅美酒同埋烈酒嘅。咁今年嘅展会咧就会以呢个细味佳酿斟酌商机咧系为主题嘅，咁啊汇聚咗多个嘅酒类协会啦，同埋商会咧，咁喺场里边咧系设立咗6大个展区嘅。咁好似有呢个香港酒业总商会啦、香港酒类行业协会、香港精酿啤酒协会同埋香港飲食联盟等等嘅展馆嘅，咁亦都有呢个日本馆啦，同埋福冈馆嘅，咁佢哋会呢係推广一啲唔同嘅嚟自世界各地嘅特色美酒嘅。 阿 Baron 啊，咁唔知美酒展呢有咁多精选嘅靓酒，你又有冇啲咩心水推介俾大家呢？ 可以介绍几款嘅，咁好似呢有本地嘅一个酒商呢就会为我哋带嚟一款呢嚟自北马其顿嘅得奖嘅葡萄酒嘅。咁呢个酒款咧，嗰个酒咧系深红宝石色嘅，嗰个葡萄咧就采用咗咧60% 当地嘅原生葡萄嘅品种啊，叫做韵丽。咁而另外嘅25% 咧就会系赤霞珠，同埋15% 咧就系梅洛咁样去拼配而成嘅。咁啊，再喺呢个木桶入边咧陈酿18个月。咁啊，帶有呢個可可豆蔻、肉桂等等嘅香料氣息，咁而中後段咧，仲會有一啲煙燻啊、車厘子果醬同埋啊杏脯乾呢啲咁樣嘅香氣，咁啊係當地呢一個引以為傲嘅出品嚟嘅。咁至於頭先我提過啦，會有日本館啦，咁所以咧就有日本嘅展商咧，亦都會帶嚟一款咧喺個市場上較為罕見嘅一個叫紅清酒。咁呢個清酒咧，其實係以紅米咧係做原料嘅。咁、那個顏色咧係鹽紅色嘅，咁啊精米步合咧就達到 99%， 咁嗰個釀製過程咧亦都係經過咧呢個橡木桶嘅陳釀，咁所以嗰、那個米飯本身嘅甜味，再配合埋呢個木桶嘅陳釀咧，會帶出咧好似一個白蘭地咁樣嘅味嘅，咁啊適合夏天飲嘅。咁當然就亦都唔少得我哋香港啦，本地嘅展商啦，咁有本地咧嘅啤酒商咧就會為我哋帶嚟一款咧使用精密同埋先進設備咧喺香港本地釀製嘅低酒精啤酒，咁嗰個酒精濃度咧係低於 0.5% 嘅啫，咁亦都咧加咗咧好多嘅優質嘅酒花品種嘅，好似有呢個叫 Cryo Pop 嘅啤酒花啦，咁配埋呢個西楚、愛達荷7號同埋阿薩卡等等嘅呢啲咁嘅酒花，咁咧就令到佢個味咧係有呢個金骨同埋熱帶果嘅風味嘅，咁係日日新鮮咧由本地嘅廠房送出嘅。 啊，睇嚟今次嘅美酒展咧，都真系汇聚咗世界各地嘅特色噃。啊，系啦 ，Baron 啊，咁咧听讲美酒展咧都会有一啲精彩嘅活动俾业内嘅人士去参加嘅噃，会唔会都同我哋预告一下咧？ 是啊，咁头先提过我哋今次嘅展览呢都汇聚咗好多业界同埋一啲嘅酒类行业嘅商会喺度嘅。咁佢哋呢都会举办呢多场嘅研讨会同埋分享环节嘅。咁当中有精彩嘅活动啦，咁包括有呢个香港精酿啤酒协会呢就会为大家呢係带嚟一个手工啤酒品尝之旅嘅一个研讨会嘅。咁喺里面呢就会介绍到一啲酒嘅生產過程啦，咁同埋可以咧，亦都品嚐到咧唔同嘅手工啤酒嘅特色風味嘅。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有一個本地嘅酒嘅媒體咧，就會為我哋咧係舉辦分享會嘅。咁啊，帶嚟一個嚟自中國山東蓬萊嘅酒莊嘅代表啊，咁啊分享一下咧佢哋由呢個葡萄種植到釀酒嘅心得，咁以及咧係呢個酒莊未來嘅發展嘅遠景嘅。 以上提到的两个节目都会设有试酒的环节，而且座位有限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就记得快点上网报名了。至于美酒展入场方面，有意入场品尝的展商推介美酒的业内人士都必须要预约去登记的，详情可以上去贸发局网站那里查阅的。今早麻烦你 Baron， Thank you， 麻烦你。 除了美酒展，同期还有香港玩具展、香港婴儿用品展、香港国际文具及学习用品展和亚洲金融论坛，各位相关业界人士记得留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油麻地站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修复，观塘线列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朝早七点几，油麻地站曾经有信号故障，观塘线列车驶经何文田站至旺角站路段时，一度需要慢驶。本港和内地最快星期日免检疫通关。消息指政府向中央提出首阶段通关将会重开落马洲支线口岸、敏感道客运口岸、港澳码头、高铁和罗湖口岸暂不开放。入境处人员已经在港澳码头和落马洲支线为开关安排进行内部演练，有近300名入境处人员参与测试处理大量旅客过关的流畅度，安排被拒绝入境人士遣返内地的工作流程和处理旅客证件问题等。据了解，通关初期会有配额以先到先得方式分配，最终通关方案有待中央审批，预计政府最快今日公布细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世卫对中国新冠感染激增表示关切，再次敦促中国政府迅速并定期提供有关当地住院和病亡情况的数据，包括更全面和实时的病毒测序。他又再次表示，新冠病毒在中国传播的程度如此之高，在没有全面数据的情况下，一些国家采取措施，例如对从中国入境的旅客进行检测，以保护本国公民，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世卫突发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表示，中国的新冠数据并未准确反映当地情况，特别是病亡方面的真实影响。又指世卫认为中国政府对新冠病亡的定义过于狭隘。美国之前亦指中方在分享疫情信息方面缺乏透明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中方真心希望各方专注抗疫本身，避免任何政治化疫情的言行，应该加强团结，共同努力，早日战胜疫情。俄罗斯总统普京以视像方式出席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服役仪式，并下令这艘配备了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其他新一代武器的护卫舰展开远洋航行。普京形容最新的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无与伦比，他相信这款强大的武器将可靠地保护俄罗斯免受潜在的外部威胁，并帮助保障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传媒之前报道，锆石导弹是俄罗斯首个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可從護衛艦、巡洋艦和潛艇上發射，最大射程達1000公里，可摧毀所有類型的水面艦艇和地面目標，而且無法被導彈防禦系統或者防空系統攔截。日經平均指數報25,866點，升14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5.59美元，賣出1,855.6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17，日元132.02，瑞士法郎0.929，加元1.349，人民幣6.89。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就喺苏屋村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苏屋村。咁较早前咧，屯门嘅井财街由于有路陷，依家井财街来回方向介乎青山公路嘅新墟段至到清翠径一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九巴路线53号去荃湾方向，港铁巴士路线 K51去大榄方向，同埋 K51A 去扫管笏方向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咧影响到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嘅新墟段，近住景峰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啊，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封就系封咗一段嘅井财街受路陷影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欣怡花园。咁另外啦，将军澳道入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就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排到龙蟠苑。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中心至到彩虹村一段咧就慢车。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喺新界区，元朗嘅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咧都系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华都花园啦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一段行车缓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再提一提大家，在港铁消息方面，油麻地站的信号系统复修已经完成，咁观塘线列车服务都是逐步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同皮疹等，一般持续2至3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家有喜事嗰啲啊，即係一定係我恭喜發財嗰啲。 其實我自己幾中意睇白明哥嗰系列嘅， 係啊，開心心咁樣。 如果印度電影嘅玻璃活式嘅跳舞係佢哋電影元素入邊，必定會喺個戲院跳兩 part 咁樣啦。即係因為印度電影好中意啲佢中間嗰啲玻璃活跳舞咧，啲觀眾係會企起身扭兩下咁樣嘅。 咁大家開心啊嘛。 係啊，我都中意睇到出嚟群星拱照。唱下啲贺年歌，好一朵年春花咁样嘅，系嘛？ 但系而家，但系可能睇到咁多年之后，你仲系咪会睇咧？咁又唔知啦。 咁啊系。 咁嚟紧嘅农历新年咧，可能就系一个又俾大家真系试一试水温。传统嘅假期系咪真系一定要睇某一个类型嘅戏？因为而家有第二啲选择啊嘛。 系。 咁成日都话喺睇个数字，你咪可以反映翻嗰个增长咁样咯。咁到时睇下边部戏跑出，咁你就知道下一个即系2024年嘅时候农历新年。会有啲咩戏啦？可能又会变翻，不如咁啦，定还是唔一定要咁样嘅？到时睇啦。 系啊，欢天喜地，旧时譬如九十年代就最多就系《成龙大哥》啦，每年都会有一部作品就系贺年片嚟嘅，或者贺岁片。咁、啊、第二就系头先讲《白明哥》啦，几大流派嘅贺岁片。 系啊， 仲有就系咧，星爷。星爷啊，少林足球我记得啦，嗰阵时咧农历年初一二三咧，个个都踢波嘅，波笨唔系咁踢嘅，咁样系嘛？ 咁所以今日咧就想讲下，咁如果你喺假期或者叫节日期间限定嘅，有啲咩戏你系记得嘅？嗱、 哦， 一定系农历新年，譬如圣诞啦、 清明啊， 嗱、 万圣节啊嗰啲。 我想讲，春秋二祭又冇嘅，即 系 你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戏要摆喺嗰度嘅。 有啲鬼片会拣清明或者叫做。Halloween 嘅時候 係啊，萬聖節咯，但係相對又唔係咁多， 唔多， 即係嗰啲咩 Scream 嗰啲咁樣啊，奪命狂呼嗰啲咪擺嗰啲日子， 成日都會有嗰啲咩啊，月光光心慌慌系列咧，我唔知啲名改得近似定點咯。其實咧，如果去推演翻咧，好多時啲群星拱照嘅西片咧，都中意啊喺賀歲檔上嘅，譬如嗰啲《渡海豪情》系列啦，譬如嚟緊都會有一部咧。又是好多个明星大堆头的，我那日搭港铁的时候见到个 poster， 哇咁多粒粒皆星嘅係嘛，咁样即我唔记得嗰部又係斗智斗力嗰啲咁样呢，即係一大班人。 最后又係开心心。 係啦，最后开开心心嗰啲呢，群星拱照戏都好多过年 feel 嘅。 今日我想第一部想讲嘅呢，就係好多年前嘅，点解会无端端讲呢套呢，好多年前㗎啦。如果我冇記錯，應該都係情人節定還是係聖誕檔嗰啲 Love Actually 呢套戲咧，點解無端端攞翻出嚟講？ 真的戀愛， 真的戀愛了。點解攞翻出嚟講咧？原來你唔好以為呢套戲咁多年前，佢而家仲係創造緊一個紀錄嘅喎。 紀錄就係 佢嘅播映時數喺特定時間。突然飆升， 一定是聖誕節啦， 就是啦，即是話隔咗咁多年咧，已經變咗佢哋，誒同埋而家有串流平台啦，又或者喺嗰啲互聯網上邊啦，佢特定時段就是聖誕前後啦，突然之間佢個時數係飆升，係爆升嘅，係爆升添， 係好似做節咁樣啊，做節斬只雞要有燒肉咁樣， 即係大家睇咗咁多年，睇咗咁多次，去到聖誕我都要再睇啊！即係呢套係好神奇嘅。而家佢第即係佢已經落唔到架咯，因為佢仲要睇，仲要睇，咁奇怪嘅。之前睇咗咧，如果佢累積嘅時數，如果將佢變換翻個票房咧，佢已經係史上最高收入啦。 一定 就但係冇辦法啦，即係佢已經係即係咁多年，已經變咗第二個平台裏邊播啦。所以呢套係好神奇嘅。咁所以咧，如果呢一個係可以變成一個大家參照嘅數據咧。你想想以往咁多嘅一啲賀歲電影，又或者節日電影咧，你擺咗喺第二啲平台嗰度，可能都有機會變成 有 咁樣， 一定會有啊！如果鍾哥講開呢個咧，咁你話農曆新年咧，我自己嘅叫做傳統啦，就係、是、你有份參與嘅。托麦苦店抽香啦，冇办法啊！又中式嘢，又见到四大才子喺个桥嗰度啊，赏花赏月赏抽香，其实好应节嘅。我觉得呢部好，虽然佢唔系好多新年嘅元素入边，亦都唔系讲紧话喂，系咪要攞晒挥春出嚟啊，烧晒炮仗啊咁样啊？唔系嘅，但系。 你会觉得啊嗰种喜庆感咧，几浓烈，而可能个个都着唐装咧，你觉得啊好啱数咁样，即系叫做农历新年睇嘅话。 不过如果你推翻转头，你话最早期叫做我哋影戏曲电影，我哋就另类啦咁样。你话如果喺去到七十年代开始，我哋见得多我哋啲叫做时装片嘅时候咧，其实第一部嘅 最佳拍档。 最佳拍档， 最佳拍档啦。 咁当然你计翻个通胀话，而家佢嘅票房都仲系好劲噶嘛。如果计翻个通胀，最佳拍档当时咧就系一飞难求。 如果最佳拍档可以拍 IMAX 啊， 哇！ 如果最佳拍档拍全景星啊，咁样系咪啊？同你讲， 因为当其时就系呢套戏咧，即系掀起咗一个就叫做真系一个假日里边你必定要睇嘅戏嘅热潮啊嘛。咁嗰阵时都冇谂过，同埋你谂下，其实最佳拍档如果大家睇过嘅，佢都冇真系好讲。是不是农历新年是不是开心心他是斗智斗力即是轻松地这样去做的了。 是。 其实他都是一个农历新年的东西的嘛。那这个又是一个很有趣。 那你去到成龙大哥那些农历贺岁片就直情枪林弹雨添啦。 是啊是啊。 是啊成日都命悬一线的嘛。 是 啊。跟着成龙大哥就会就算好十楼跌落来跟着拍两下自己。冇事，跟住繼續追賊咁樣噶嘛，係咪先？ 不過題外話，即係少少成日題外話，咁成日話而家嗰啲超級英雄電影咧，有啲彩蛋嘅。 係， 其實佢哋嘅彩蛋之前咧，你睇下大哥嗰啲戲，你已經有噶啦。 係， 你有冇仲記唔記得咧？佢以前所有嘅戲咧，結尾嘅部分必定係剪翻佢受傷嘅情況。 係 making off 啊， 係 啊， 一定係佢受傷嗰啲嘅。 係， 咁但係佢譬如個 roller 係出兩分鐘咧，你就兩分鐘嘅戲睇嘅。 係啊。 大家系唔捨得走嘅喎， 唔捨得走 睇埋先咁樣。 因為佢都好好睇噶嘛， 好睇噶嘛， 好睇同埋我記得即係好記憶猶新，成日都會著火噶嘛個身， 係啊 大哥。跟住咧嗰啲叫做成家班嗰啲師兄弟咧，一衝出嚟嗰啲撲火枝咁樣，好似消防員咁樣即刻攬住佢，跟住問大哥冇事咁樣，又揈曬手啊，又俾個 like 又 OK 咁樣。 我唔記得係咪霹靂火啊嗰套咧，即係佢講賽車嗰套咧。跟住我記得一個畫面就係、是。嗰架车好似着咗火，跟住大哥嘅身上面又有火，跟住嗰啲 架车又有火， 个成家班出嚟咧就攞 啲嘢喷啦，喷 啦，大哥咧当然系帮佢救火啦，跟住大哥咧就抢咗其中一个灭火喉咧，佢唔理自己，佢喷架车， 系啦，喷架车，佢中意架车多啲系嘛， 佢惊冇咗个道具拍戏， 系 因为紧要嗰样嘢多。 但我印象之中嗰个 making of 咧，全部都瞄咗啲工作人员啲声， 唔出得界。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嚟到今日一月五号，系唔系又系要定立下一啲新年度新开始新目标嘅时候呢？其中一个最多香港人中意做嘅一个新目标设立，就系要减肥啦。如果你都系谂住想减肥嘅话，今日系个唔错嘅日子去开始。点解？转头话俾你知啊！ Trouble, I'm looking for you. 年的新目标是想着要减肥的话，我推介你在今日就开始行动，因为原来今日叫做 National Keto Day， 即是说生酮日。相信你都听过很多怎样可以做得到生酮的这个饮食效果的了。不过原来生酮 Keto 并不是一种新的概念来的。在英国原来早在18世纪末已经有人开始生酮饮食的了。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Banting， 当时他觉得留意到自己的饮食不是那么健康。他为了怕自己痴肥，就开始决心减少一些饮食上面的坏习惯，譬如不再吃包、不吃糖、不喝啤酒，甚至乎不吃薯仔。你知道作为英国人日日 fish and chips 这样，没了 chips 都真是几大牺牲的。结果他没想过之下一次过瘦了50磅，跟着他就开始将自己这个减肥的过程注册成书，正式开始推介大家试下生酮饮食 Keto Diet。你又有冇啲咩减肥 tips， 又或者准备用咩方法减肥啊？如果有嘅话，话埋俾我知啊！ 阳光，东升西降，不变规矩，看你困于阴影里，站在复见鸟居下躺里，远方交织天与地围绕着谁，龙安自呼山水，最终得你来独游怎面对，如涟漪碰撞山翠，原定不生的救赎藏在碎石细沙，你不识取情绪里，微雨间一点白光半区，才记起这山赤躯愿意逝去，何解常有数之不尽遗下的心债，还未解常有苦心积累遗恨被装低，纵使两心崩坏，就算各奔天涯，而故居的花有他的祝福，为何没试着了解，愿你亲身跨越灵欲的疆界，还未解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自判失败，这宇宙无结界，他会在来世里拥你入怀，伤痛没过滤，原定安抚的说话来自四面八方，你不听取，行下去灵魂经觉实上全是虚，回头望到月条化作细尘散落归村里，还是真愿你亲身跨越灵欲的疆界，还是水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自判失败，这挂念无结界，他会在人世里生活愉快，你与他的死结因果里仍然未松，灵风一吹送，催促成住坏空，人间常有花开花落无尽的生态，从没失在这不生不灭无极的状态，徘徊在生不死劫或有选择，悲伤的你银河原来

好多樂迷同埋樂評界嘅朋友都認為咧，今次呢一首新歌咧，就唱翻咧廿零年前咧佢嗰種咧，即係少女味道啊！本周上升四級去到第三位 ，Avril Lavigne 啊 ，Mercury in Retrograd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 ,2023 年我要为自己订立更多啊。 弟弟，在你订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将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展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2023我的家庭日程表。 大家好，我是音乐书记艾力。在2023年，我和我爸爸妈妈已经一早买好日程表，要一起去一次家庭旅行。在过去的两三年，大家工作压力都好大啊，所以想趁两老还是身体健康，和他们好好玩一次，留个快乐的回忆嘛。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和你的屋企人有个开心温馨的2023年。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投资 O2O， 阿 O 继续咧同大家睇睇咧，夹埋美股嘅表现先啦。咁啊，道指咧升一升133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2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71点，值得一提啦。美国联储局咧公布上个月嘅会议记录显示咧，全部官员咧同意啊，当局应该咧放慢大幅加息嘅步伐啦，但系咧冇任何嘅官员咧认为今年系合适嘅时机开始减息，唔加咁快，可能已经啊有个提振作用啊。睇到咧港股 ADR 方面咧升401点咁样吓，咁啊睇到新加坡方面咧，港股都应该高水400几点啊，睇嚟今日咧又迎嚟一个大升市，系咪真系咁样先？咁啊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嘅资讯啦吧。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喂，一朝早啊，打篮球先啊，继续有专业嘅篮球教练啊，郑浩雄熊仔 Sir 喺度嘅。早晨，熊仔 Sir。 早晨 啊，同我哋一齐啊，讲下一啲篮球嘅 tips 啦，或者篮球嘅小技巧啦。不过咧，今日啊，踏入2023年啊，同你讲声咧，新年进步，新年快乐先啊，熊仔 Sir。球技方面，想唔想自己再进步啲啊？虽然你已经好劲啦吓。 要啊，我仲系好想打上甲一组噶。 系啊，咁啊，真系啊吓，咁啊。夾入依家即係啲人咧，有啲又退咗役啊，譬如潘志豪啊咁樣，李奇啊咁樣，最新呢啲 機會嚟啦 ，飛雲紅仔 Sir， 我都想入去夾一嗰度撐一撐你場。你都知道我係本地球迷嚟噶啦，咁你如果有睇我 IG， 我即係臨尾嗰幾場嘅都會入去支持下。但係平時 regular season 就可能未必抽空得到，因為你收頓個場其實係坐好鬼少人㗎咋，係啊，呢個都想同藍總方面去反映下，幾時先可以翻翻醫館打咧？這個都係考量之列啦。可以大家可以多啲人睇波啊嘛，系咪先啊？ 系啊，好紧要呢样嘢。 系啊，喂，咁啊，熊仔 Sir， 你秘密，如果你讲得话打翻上甲一，可能真系有啲机会，我自己觉得。希望到时都见到你嘅演出啦。不过今年你自己嘅篮球目标系咩咧，熊仔 Sir 吓？ 今年目标其实都仲系等紧，会唔会有啲甲组系俾我机会啦？即系就算唔系甲一，我甲二我都会想去效力嘅。即系我之前都系甲组啊嘛，咁但系受伤前啦，咁受伤后都康复到，希望俾身边好多即系受伤嘅球员或者人都知道，其实伤咗之后都仲可以打得好劲嘅。咁样咯，即系唔好放弃咯。 加油啊！喂，真系希望甲一 即系边一队都好啊，支持一下熊仔 Sir 啊吓。咁我估神哥嘅听众即系听咗呢个环节咁耐，都绝对知道，诶、哎，阿郑浩雄熊仔 Sir， 诶、哎，原来打翻架嘅，我等我入去买张飞入去支持一下先，咁样，咁其实真系开心嘅一件事嚟嘅。 开心啊，一个目标系我觉得系以前觉得好难嘅，但系经历咗唔放弃，咁又见到好多人又开始退役啦，或者我觉得自己差唔多啦，咁我都想尽自己最大努力去试咯， 系 应该得嘅。我哋 香港咧个篮球员嘅生涯咧，嗱，即系白啲咁样讲啊吓，系比外国长嘅，真系。 系 即系你见阿贾咁，即系我僆仔睇阿贾，依家都系睇阿贾，咁即系睇潘志豪，依家都系睇潘志豪咁样。咁所以真系机会系喺度咯。即系譬如陈张曼咁样，咁我哋细个系叫做佢都系组合嚟噶嘛，直情入乐坛噶嘛。跟住张曼最后就叫做好 focus 去打翻篮球啦，咁样即系打篮话啦。所以上场即系上叫跨年嘅一个叫做捧杯咧，我都觉得阿陈张曼真系打得好好，亦都系益起小弟嗰团篮球火咯。你只要唔放弃咧，你一刻都系篮球员嚟嘅，真系啊！所以教练俾心机啊，支持你啊，小弟啊。咁啊，与此同时咧，咁你又教波啦，咁啲学生有啲咩嘅企划或者有啲咩期许咧吓？嗯， 即系关于学生佢哋啊， 系啊， 我俾啲咩目标佢哋？ 系啊，或者你有对啲学生有啲咩期望啊？吓，今年、 如果我啲学生咧，我期望佢哋可以将我教嗰啲嘢咧，同我一齐去推广俾再多啲人，因为好多时候我都希望喺台湾啊，或者日本啊，或者其他地方，如果真系可以学到啲即系好啱用嘅嘢咧，希望令到香港嘅篮球嘅体系咧，即系嗰啲训练系统啊、防守嘅系统啊、方法咧，希望佢哋香港多啲。學生唔係只睇 NBA 射三分，唔係學人哋淨係鏟籃，其實好多組織嘅嘢啊，其實係可以或者防守嘅嘢啊，可以係一齊去將佢推廣出去俾其他人一齊做咯。所以我今年其實走咗好多地方噶啦，學校我係咁告街場我每一次都去，咁有任何邀請我都盡量去，咁希望可以用自己走到幾多就一個得一個咁樣去令到香港嘅防守或者嘅系统上系会更加好咯。 咁可能都我自己逼你做一样嘢啊，多啲拍翻片啊，你都知道依家。 其实都系嘅，拍片可能快过我自己做咯。咁但系有时喺嗰啲情况下，好似人哋未认识我，我现场落去打过做过，佢哋又会更加容易接受我讲嗰套咯。系，始终咁样 双管齐下啦。我自己过往嗰一年，即系喺上年2022年都学翻多啲篮球嘅根底，咁啊学有所成先再回一回你啊吓，熊仔 Sir， 因为我练紧左手上篮，其实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一听到就话哇，依家啲小朋友个个都左右手灵活运用嘅。不过讲真嘅，我哋成长年代个篮球资源系匮乏嘅，即系意思系冇。咁多啦，同埋成日都教你两步半咁样铲篮，其实好多姿势啦，或者有啲嘢系你发现咗已经用咗一个固有嘅模式啊，你冇一个进步嘅空间。譬如我想学左手上篮，好想学欧洲步，呢啲都系我而家喺叫做市面上面睇到，而有好多后生仔已经打得好好嘅。咁我想进步，我都想 follow 下呢啲足迹咯。咁要付出好多噶，因为我哋用惯常，我走咗廿几三十年篮都系咁样走，点样可以转换脚步咧？点样左手上咧？其实系好挫败嘅。呢个都系主持人一个好深刻。关于篮球的一个片刻啦，好想 系啊，我都觉得依家帮家好多时教嘅时候咧，可能唔系好切入到一啲初阶嘅人嘅，嗰啲嘢可能学得嚟初阶得嚟咧，喺比赛又唔啱用噶咯喎。 系啊， 咁所以我希望我可以藉住我去教一啲拍片啦，应该真系好似你话真系拍片，咁等人哋更加容易学到，唔使话再嘥。每一样嘢都要好似啲咩武林秘笈咁，要练十年八载，其实唔需要嘅，识就更加容易，好快就做到。 系啊，咁啊，希望都帮到大家啦。咁啊，年头一定要下定决心，立下目标，咁啊，跟住就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咁样做啊。到年尾嘅时候，你先会俾个 tick tick 自己做到大成功嘅。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我哋专业嘅篮球教练啊，郑浩雄熊仔 Sir 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同熊仔 Sir 讲下一啲啦。喂，有啲人咧成日去打波嘅时候咧，唔理自己啲财物，搞到咧又唔见咗啲荷包啊，或者咧唔见咗嗰啲智能支付嘢啊、手机啊，嗰啲都系麻烦嘅。咁啊，下集等熊仔 Sir 咧同我哋关注下呢个部件好吗？唔该晒熊仔 Sir，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下一啲理财定律，今日讲两个啊，包括系4-3-2-1定律，就系将屋企嘅收入分成四份，比例系40%、30%、20%同埋10%。40% 就系用喺投资，30% 就系用喺生活开支， 至於 20% 和 10% 就分別是儲蓄備用和保險，這樣就有個健康理財的金字塔啦。還有一樣叫做三一定律，主要就是給每個月有供樓開支的家庭作為參考的，每個月的房貸還本不以超過家庭總收入的三分之一為界，如果不是供樓的成本隨時是你支付不到，那就麻煩了。正所謂聽多樣嘢旁下身，我是阿奧。 香港電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樂， 要派利是就要有利是封， 我們二台有啊，而且還可以送給你添。 想得到二台靚靚利是封，詳情密切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各大節目。 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體健康好 easy。 啊，問下兩位拍檔啊，即係你話關於利是封咧，即係近排或者近幾年咧收利是咧，啲人咧好中意整自己啲名落去。 嗯，哦係啊。 譬如唔係姓，即係譬如啊梁生，你會整個梁嘅利是封，咁啊 OK 啊，係咪先？即係白生，你整個白嘅利是封，即係有個寫住個白字咁樣，即係代表自己。唔係點會啊？紅卜卜啊，好意頭啊！咁啊，調翻轉頭。啊！大家有冇谂过创作自己嘅利是封咧？ 冇啊！ 而家个成本其实几平嘅，我想 讲系啊，都得意啊！ 系啊，整咧啲环保团体就会话你噶啦， 嗯， 净系得你用嘅啫， 哦， 唔可以循环再用。 你同翻个环保团体讲咯，咁我未死，应该可以用到十年嘅， 系啊，七七七。 所以咧，如果我要整一个利是封，如果用个姓啊，即系要有个姓喺度咧，我就会印晒百家姓喺个利是封面嗰度， 系 陈李张和韩安周余马麦咁样全部写晒喺度。 哇，咁劲嘅咧，佢背到咁多。 系啊， 我就系讲陈李张黄河嘅啫。 你冇听过下联咩？陈李张黄河欧洲，屎尿淋白菜。诶、哎，真系有呢几个姓 第一次听、 啊，你冇听过咩？ 我冇听过，你冇听过系嘛？ 冇，我冇。首先我冇听过你嘅演绎。 哦， 的确系跳皮同埋鬼马， 但系千祈唔好心邪。一直话讲嗰几个字，全部都系一个 姓氏嚟 噶，系啊，所以我都系用跳皮同埋鬼马去形容咋，系啊，人哋嘅姓氏，我哋边有权利笑啊？ 唔系咯， 我自己姓蒙啊，由细俾人笑到大蒙查查，我都唔中意啦，系咪先？ 系啊，我都俾人笑白毛啊， 系咩啊？ 白毛， 喂，睇嚟你个姓最好喎。 咩啊？ 嗱，派多两封利是喎。 好啊， 好啊，你话噶。 2023我的家庭日程表，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权号小白啊。在我的2023年日程表入面，已经一早 mark 咗太太的生日啦。我仲已经提前想好咗点搞添啊，就系叫埋仔仔一起上亲子蛋糕班，到时咧由佢整生日蛋糕俾妈咪，一家人温温馨馨过生日。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同你嘅屋企人有个开心温馨的2023年。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刘畅。早晨啊，畅。 早晨，刘畅。 早晨啊，钟哥。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嗯、 有乜好介绍、 啊？系啊，新年快乐先啊！啊，开开心心啊！ 新 年快乐、哎。大家都是啊吓。 系、 嗯、有啲咩好节目同我哋去讲下吓、啊？嗯。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半啊，有呢个铿锵集。咁啊，今晚铿锵集咧，老友记啊要留意、哦。咁啊，因为咧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好多老友记都会关心或者都会自己做嘅，就系呢个遗嘱啊，即系安排遗产咧，好多老友记咧都未雨绸缪会做定先嘅，即系所谓嘅平安纸啦。咁、但系咧，都系好多人都知道啦，遗嘱啊。其實是要等個人咧，即係走咗之後先可以發揮功用噶嘛，即係生勾勾啊冇用噶嘛。咁但係好多時咧，即係都即係講唔埋啊，老友記咧，即係可能都會好多病痛，即係到晚期嘅時候咧，即係未必神志清醒，或者自己未必治理得到自己嘅。咁所以啲財產安排咧就變得好撈教啦。咁、但係其實咧，即係香港咧有一樣嘢叫做持久授權書啊。咁、呢個持久授權書咧喺1997年咧已經制定咗噶啦。咁就係、是做乜嘅呢？就是保障嗰啲老友记呢，如果唔即係不幸患上咗各类疾病啊，喺精神上或者呢自己冇能力去治理自己嘅时候呢，可以委托嗰啲授权人去帮助自己呢处理嗰啲财产或者财政事务嘅一份法律文件啊。咁但係呢，即係我自己冇听过啦呢样嘢。咁好多人都冇听过嘅。即係所以呢，好少即係长者呢会订立呢一个持久授权书嘅。咁究竟点解呢，或者喺呢个入益 即係人口老化嘅香港咧，啲老人家應該點樣去計劃自己嘅晚期生活咧？咁、今晚七點半鏗鏘集同大家一一講解一下啦。 我都要睇睇先得，因為我經常睇嗰啲電影啊、電視劇咧，全部都係講緊遺囑遺囑，咁跟住有啲咩事咧，就係、是、有好多張遺囑攞出嚟嘅啫嘛。係 啊， 但係都未聽過有呢個授權書喎、 啊， 真係、大家都要睇睇，特別係啲電影創作人咧都要睇睇、可能佢哋嘅後邊度嘅橋段可能會唔同咗。 係啊，依家成日話，我哋公布遺囑嘅時候，個律師咁樣出嚟啊，跟住啲如果電視劇就係爭產、爭家產啦、咁樣啊嚇，咁啊，不過即係呢啲頭先阿暢嗰啲都係大家要未雨綢繆， 真 係 要留意一下， 係啦，要睇睇接住仲有咩好嘢睇。 好啊，咁啊直落啦，去到今晚八點鐘啊，有呢個唔做點知身體好啊，呢、這個 Keep Fit 真人 show 咧，咁 搞乜嘢啊？ 系啦，咁啊，今晚咧翻去關心下啲女子組啦。咁啊，其中一位參加者咧，阿C咧，佢原來之前係做酒吧嘅，酒吧經理嚟嘅。咁啊，疫情關係，酒吧全部開唔到啦。而家放寬咗個嗰個防疫條例啦，酒吧重開咗一段時間啦。咁阿C亦都翻去開工。咁但係即係你都知道，做酒吧嘅人咧，即係有夜冇日嘅，好多時咧。即係佢生活顛倒，影響咗佢哋嗰個作息時間。咁究竟咧，阿師會唔會咧，即係忘記曬我哋魔鬼教練阿King Sir教佢嗰啲嘢咧，偷偷地走出去飲酒啊，或者去食宵夜等等咧？今晚啊，節目組咧就會突擊去睇下阿師翻工嘅地方 ，check 下佢，睇下佢仲 keep 唔 keep 得翻。 OK， 咁睇完之後即刻食埋嘢先。 冇錯，咁啊十點半千城百味，今集咧帶大家去到黑龍江北部啊呢個順克縣。咁啊，信克縣咧就係圍住黑龍江去建呢一個小城嚟嘅。咁啊，所以今集帶大家去睇下咧，當地人點樣用黑龍江水裏面嗰啲河魚啊，同埋咧用佢哋嗰啲新鮮好清新嘅啲野菜煮出嚟嘅農家菜，睇下咩好味道啊！ 好啊，又有嘢食，又有運動做啊！大家真係要黐實港台電視三十一啦！唔該曬阿祥 ，thank you， 拜拜。 唔該 曬。 謝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争取最快星期日同内地首阶段通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话，不少长者未必识上网申请通关配额，根据过往经验，配额制亦只会造就黄牛炒卖，建议以抽签形式分配名额。他认为内地暂时主要开放商务往返香港的签注，通关初期可以透过放慢批出签注限制过境人数。杨永杰又说，如果来港时需要求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做法是安全。香港海员工会主席张世添表示，船公司已经向海事处表明做好准备，等政府宣布通关后可以随时投入运作。港铁表示，油麻地站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修复，观塘线列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早上七点几，油麻地站曾经有信号故障，观塘线列车驶经何文田站至旺角站路段时一度要慢驶。伊朗著名女演员阿里杜斯蒂被拘留近三星期后获准保释。半官方通讯社引述律师报道，阿里杜斯蒂当地星期三获准保释，当局没提供有关他案件的进一步消息。阿里杜斯蒂离开德克兰一座监狱之后，手持鲜花在监狱外和电影界人士等朋友合照，相片在社交网站流传。38岁的阿里杜斯蒂主演的电影《伊朗式迁居》2017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曾经在社交网站上载没有戴头巾并手持标语的照片，声援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他被当局指散播有关抗议活动的失实消息，上个月17号被捕。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仍然陷于僵局，获提名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复会后进行的三轮投票仍然未能取得足够票数，众议院决定暂时休会，连同前一日在第六轮投票中 在第六轮投票中，麦卡锡取得201票，民主党众议员杰弗里斯继续以212票的结果再一次占据最多票数，两人得票都未过半数。总统拜登在前往肯塔基州视察时表示，众议院议长选举的僵局令人感到丢脸，又形容观感上很难看，同不是一件好事。他希望议员能够齐心协力。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随后说，拜登政府准备让共和党人继续辩论的流程，让他们自己决定谁做众议院议长。由于仍未有选出新议长，众议院的运作继续受影响，包括未能为议员宣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23点，升423点，成交金额1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5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7.2元，升14.33元。感恩生值7.1元，六跌1.5元。阿里巴巴101.9元，升5.5元。美东汽车15.48元，跌1.66元。美团191.7元，美团最新是191.9元，升10.6元。深松国际8.75元，跌7.2元。快手80元，升2.45元。微创医疗21.65元，跌5元。友邦保險92.55元，升2元。京東集團256元，升1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9，日元131.94，瑞士法郎0.929，加元1.349，人民幣6.888，英磅對美元1.207，歐元對美元1.063，歐元對美元0.684，新西蘭元對美元0.63。日經平均指數報25,942点，升225点。港金報17,30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7.27美元，賣出1,85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另外，屯门井财街由于路面下陷，井财街来回方向介乎青山公路新墟段至到青翠径之间全线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53号去荃湾方向，港铁巴士路线 K51 去大榄，以及系 K51A 去扫管笏嘅方向嘅巴士需要改道行驶。而较早前佐敦宝灵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之间全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

可能嚟嚟去去都系三几个人，但系睇数字就会变成三几十人咯。至于用嘅字眼，会比面对面讲嘅更加不留情面，见唔到样，唔知你系边个，就可以更过分咯。早排喺互联网睇到一段新闻，话说瑞典有一对从事创作嘅夫妇，由于听得太多 Last Christmas 呢首歌，感到厌烦，于是发起网上集资活动，希望可以筹集足够嘅钱，将呢首歌嘅版权买咗，然后再从各大媒体平台下架，甚至要将佢封印喺核废料储存场至少200万年。到底点解佢哋同呢首歌有咁大仇口先？原来太太以前喺英国一间 coffee shop 打工，当时嘅老板经常播呢首歌，节日期间更加每日听百几次，造成阴影，所以决定揾啲志同道合嘅人用极端方法处理呢首歌。事件一出，反应当然各走极端，一方当然系觉得呢对夫妇无聊可悲，力撑 Last Christmas 系首经典歌曲，百听不厌。但是另一方面，亦有人赞成，甚至真是付出金钱希望成事。你又怎睇呢？可能现今世代不喜欢一样嘢，就希望其他人睇法同自己一样。如果唔同，就用另类方法，甚至将呢首歌消失。但是有冇諗过，究竟喜欢呢首歌嘅人多，还是唔喜欢嘅人多呢？每首歌带俾听众嘅感觉完全唔同喎。你觉得厌烦，可以选择唔听，唔可以抹杀其他人可以听嘅可能性。係咪而家大家只係睇到自己嘅观点，睇唔到人哋嘅呢？佢哋嘅身份係创作人。作为做创作嘅人，唔懂得尊重别人的创作，仲有冇资格係一个创作人？再想清楚，为什么他们这么憎这首歌呢？可能是因为太爱咯。爱的反面可能就是恨。如果照他们的逻辑，这首歌够听得多，但是每年怎么都会播。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恭喜发财！ 走路也大摇大摆，笑口常开，用心把爱去灌溉，要过得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 恭喜你，我和我的小伙伴都进来了，我活该。恭喜你，广场的叔叔和奶奶继续摇摆。恭喜你，又有钱又有才，我注重人性自嗨，管他的看拆不看。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只要你肯努力，就能够胜过人所有比赛。哦，利多人不怪，恭喜发财。 我的老家呀，就住在这个田野，我是这个田里土生土长的人。 想断枝不炸带呀，又生又衰又树烂，轮流向餐厅和煲，老鼠夜满更合群。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想問下兩位拍檔，其實你中唔中意食湯圓嘅咧？ 中意， 我都中意食啊！有冇邊隻味係你心水啊？ 哦，你個餡啊， 餡啊，餡！ 哦，我會揀最傳統喎。 傳統 即係嗰啲麻蓉啊嗰啲， 哦，即係芝麻味， 芝麻味，係 哇，佢真係甜到一個點，即係喺麻喺芝麻麻蓉同埋紅豆入邊，你揀咗最甜嘅麻蓉。 麻蓉， 我第二我就揀紅豆噶， 但係麻蓉真係好好食嘅，其實 係啊， 麻蓉真係好食嘅，係、啊啊、 我自己都覺得係真係好香、 嗯。 花生咧，我咪又唔係話好抗拒嘅、嗯，但係。始終嗰、那個，因為本身嗰個湯圓個皮咧，冇乜味嘅，咁、而香即係嗰個甜香咧，如果係用麻蓉嘅話咧，係可以令到成件事咧襯得出嚟。你見好多都係呢一類型嘅皮咧，係襯住呢一個芝麻紅豆，其實都係好好嘅一個 combination 嚟。 同埋你食嘅時候，你通常你都會飲埋，即係會煲噶嘛， 咁 會有個湯，通常都用薑噶嘛， 用薑 你撞埋一齊嗰個味咧，好似夾啲。 係啊，即係一個辛辣，跟住一個甜啊。通常啲味道都係要咁樣咧，有個層次，先可以互相撞出嚟。即係好似譬如你食壽司咁樣。你食一件又要沖淡佢，或者用 wasabi， 即 係洗洗個口啊嘛。 係啦，如果唔係你個味咧又消失咗。咁、有陣時，譬如炒餸都係嘅，你要用唔同嘅味咧，甜啊同埋辣撞埋一齊咧，咁先至可以令到一個味咧係更加濃郁嘅。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咧，就係啲麻香啊各樣嘢嘅。咁但係 今日我哋搓湯圓係咪啊？即係過年之前 今日咧嚇湯圓咧就唔使搓嘅，可以揾啲現成嘅就得啦。咁、但係我就 買成盒翻嚟， 買成盒翻嚟，跟住即冰鮮嗰啲得㗎啦，跟住你買咗成日翻嚟之後咧，你其實都唔使特別去到溶雪，就已經可以開始咧就烹調。咁今次整呢一個咧就叫做湯圓煎炸餅。聽個名都幾特別。因為我自己製造佢嘅時候咧，都發覺呢、這個做法都相當之奇特喎。因為我睇完之後，我自己試下啦。咁佢嘅做法咧就係先買咗，當我有二十粒。即係一包二十粒嗰啲湯圓啦，芝麻嘅味道嘅，咁啊，我自己咧就會偏向咧喜歡入邊有流沙嘅感覺嘅，所以你自己試下有邊一隻你自己喜歡，有邊個品牌中意嘅，或者市面上有邊一隻你都中意嘅，咁你咬落去咧，有啲係實咕碌噶嘛，入邊嗰個麻蓉，咁但係有啲咧就會一咬落去佢就自己流曬 出嚟， 係啦。我自己就中意咧揾啲即係好似爆漿咁樣嘅感覺嗰啲湯圓嘅，好啦，咁你揾咗佢之後咧，你就咁開咗佢啦，然後準備定個鍋喎。準備定個鍋或者將個大啲嘅 pan， 咁咧，假如你入面有二十粒嘅湯圓嘅，你就將二十粒湯圓咧一次過放曬落去，咁、當然放落去之前咧要落下啲油先啦。好啦，咁啊落油再放湯圓，咁你發覺咧、那個湯圓咧就已經係會自己即係撈埋一嚿啊，咁所以你要加埋啲水少少嘅，咁你又唔需要真係好容易烹調嘅一樣嘢，你完全唔需要咧去到處理佢任何嘢，你攞湯圓、加油放落個鍋嗰度，跟住咧你再喺上面咧揀少少水，大概半碗水咁啊已經係足夠噶啦，咁你到時再睇下啦，就千祈唔好、最主要都係唔好令到佢黐底啫，同埋唔想咧佢喺呢一個叫做煎佢過程入面咧，佢就即刻黐底黐得好犀利，因為你咁樣煎法咧一黐底其實就失敗，咁所以有機會。 嗰個油咧嘅份量係落多少少。同埋頭先我都話過啦，有陣時你自己可能拎出嚟好簡單溶雪可能會好少，不過溶雪咧，因為你會形成咗一個問題，就係佢溶會更加容易黐嘅。所以咧，我整嘅時候咧，我就直頭咧係喺冰格攞出嚟，就咁就抌入去。咁佢嗰啲冰咧都未仲未變成水咧，咁就冇咁反而冇咁容易黐，不過就會彈得好犀利。好啦，跟住嗰啲油彈得好犀利。咁所以咧，當你落油啦，再落湯圓，然後再落水嘅時候咧、你就攞個蓋冚住佢。 係。 咁你之後又唔使點洗個廚房啦、因為佢啲油彈出嚟都係要自己洗㗎嘛。好啦，你再落落完水再冚埋個蓋之後，大概我哋叫做燜煎五分鐘左右。其實都唔使好耐嘅咋，你只係需要一路撈一撈佢，等佢唔好黐，跟住就再佢煮五分鐘。五分鐘之後你就發覺佢咧個底咧就好似大家整嗰啲蛋餅啊，咁個底已經咧係會有少少窿窿地嘅感覺，有啲似鍋貼添，有啲似鍋貼。跟住你咧就繼續反一反佢，好啦，五分鐘你再反一反佢，反完佢之後咧你就可能今次唔使五分鐘啦，大概三分鐘到，然後咧你就發覺咧嗰、那個啲嗰啲嘅湯圓就已經好似鍋貼咁咧，一隻一隻黐埋，同埋個樣子都好似鍋貼嘅，跟住你就可以咧就試下咧就逐粒逐粒。因为佢虽然有少少黐埋啫，但唔系黐得好犀利嘅，你就可以慢慢咧攞佢出嚟，攞佢出嚟嘅你就可以你可以就咁摆入个口入边食啦，变咗一个咧就系、是有少少咸香味嘅甜汤圆、但系你一咬佢嘅时候咧，佢入边嗰一啲嘅叫做芝麻蓉咧，佢仲会继续流出嚟嘅，咁、所以系一个咧甜同埋咸嘅情况底下撞咗一啲新嘅口感出嚟、我自己觉得几中意，可以试一试。如果大家唔想话一次试试咁多嘅二十粒嘅。其实你试可能五六粒，咁、你中意嘅先再 encore。 你唔整晒佢啦，又唔系叫你一个人食晒佢。 试下嘛，好食嘅就一次过整出嚟嘛，咁、大家试一试啊！ 我的享乐时代。 咁啊，琴日睇呢个电影啦、篮球电影啦，咁啊， 动画嗰个 系啊，结局啊，其他嘢唔剧透，因为原来真系上就1月12号先上嘅，咁样咁啊，所以都系一啲青春回忆嘅绽放啦，对我哋嚟讲，咁啊，即系有啲眼泪添啊，好似个世界冇变过咁样。 啲画工点样啊？接唔接受？有啲人话批评得好犀利，又点样噶嘛？ 好接受、因为佢入边有个 transition 做得好好， 系 用 3D 嘅。轉換轉換翻用翻佢最平實嘅漫畫畫風，咁啊唔劇透啦。 呢個真係好有趣。你對上一次睇就係TV 版嘅時候啦。 亞視啊， 有冇二十年啊？都有啦， 梗有啦， 有啦，二十年。 我睇《南怡島入樽》係五年級。 五年級哇，即係廿幾 年級啊！ 你諗下，而家如果係呢套動畫卡通片啊，你隔咗廿幾年之後再睇翻。啲角色一樣樣嘅， 一樣啊！ 如果你試下真人版啦，真人版廿幾年之後，你不如拍繼續啊，繼續嘅，啲人個樣都已經唔同曬啦， 係啊，拍唔到嘅。不過 拍真人不 反而咧嗰陣時，如果講籃球嘅作品咧，嗰陣時山下智久咧。穿翻衫嘅年代嘅山下智久咧，嗰部零秒出手咧，我都觉得拍得几好嘅， 嗰度都唔错， 系拍得几好嘅。 北川景子啊嘛， 两个都中意啊，当年系啊， 而家都系 北川景子都靓。咁啊，唔系想再讲啲影视嘢，反而咧，即系都话今年啦，其实都有不断学篮球啦。咁我有一个成就解锁嗱，通常即系你右手叻嗰啲人咧，左手又唔得噶啦，除非你左手咩嘅啫，即系左手系平时惯用嗰只手啦。咁我今年咧真系年头成就解锁，用咗好多时间咧练习篮球咧，可以左手上篮。 好嘢 啊！篮球教练话咧要改一个习惯咧，即系要用两个月时间，因为咧我哋旧时学走篮啦，左右左咁样走啦，两步半啦，即系大家有上体育堂都有啦。我估中哥可能都识走篮啊，系嘛？ 我点记得啊？ 唔记得 你五年， 但系有冇教过先？学校有冇教过先？ 唔记得你五年班睇嗰套戏， 走篮咪应该系一样咧。你识咗唔会忘记 嘅嘢啦。佢都觉得 我对上一次走篮咪又五年班，但系你嘅五年班系廿几年前，我嘅五年班系四廿几年前啊。 唔系走数，唔系走堂，系走篮咁样上篮啦，或者叫做系啊。咁呢个两步半呢个回忆，左右左啦，系啊，传统学嘅就系左右左，跟住因为普通人都系用右手上篮嘅，咁你又 OK 啦。但依家要调翻转用右左右咧， 又唔得啦，即系要重新习惯晒一次啊！ 你都平时睇到 我嘅肢体语言， 嗯， 都系唔系好协调噶啦。咁点样喺个运动科学入边去帮到我做到嗰个左手上篮咧？咁，阿 Sir 就话啦，不断练习，同埋将你固有嗰啲嘢咧抌开晒佢先，你嚟上一个新嘅篮球嗰啲嘢，因为每个人都会带住啊，带住一啲，喂，我细个系咁样打，因为嗰啲经验，令到我打得好过。我就跟嗰一套啦，咁，但系原来唔系，我估阿钟哥教戏剧都系，即系有阵时教啲学生，喂， 系噶， 你抌开先啦，你带住上个老师嗰一套嚟学，你乜都学唔到， 反而冇所谓嘅，你带住上个老师嗰啲，即系我最惊嘅就系上个老师教得唔好啊。 教坏手势， 喂，大佬教得唔好先温你，先有下个老师出现啫，系咪先？如果教得好，一世跟嗰个老师。 所以通常我都问你之前上过边位啊？ 系啊系啊，所以如果做呢啲 trainer 咧，或者做 coach 或者中哥嗰啲做开老师嗰啲咧，即就真系可能。同个学生第一堂讲嘅说话就 系 抌开之前学啲嘢先。 不过阿静话，我话你成就解锁咗，用调转咗，用另一边啦。俾多个练习你，成就解锁喺2023 咩啊？ 转身射过三分波， 呢个 有未做得到？ 呢个我细细个就识啦，转身射过三分波咁啊，就系希望大家即系有求必应啊！嗱，嚟紧新嘅一年啊，中意睇波就睇波，睇戏就睇戏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阿欧啊，提提你啦，十点新闻之后呢会有我最喜欢的福寿快活人啊。